香港人网敢讲字好听，我是陈婉娴。 酒色财气，主持郭兆明博士。 Hello， 大家好，欢迎咧咁多位咧嚟到咧收听或者收睇咧第四集嘅酒色财气。咁我相信咧好多咧现场嘅听众咧知道咧今集咧系我哋最后一集。咁其实咧今日里边我哋嘉宾就系好鼎盛嘅，先讲一讲都有我哋郭兆明博士做翻我哋主持先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实咧 Pan Pan 呢边咧就见到咧，首先咧第一位咧好靓女嘅女士咧，其实咧就系汤其旭大律师嚟嘅。咁隔篱咧就系、大家咧呼呼声好高，想再翻嚟同我哋一齐主持节目嘅徐嘉杰先生。另外隔篱呢一位咧，其实咧就系、古董相机嘅会长嘅，就系陈红先生嘅。咁啊，欢迎咁多位嚟到呢度先。 好，多谢 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 首先我介绍阿徐嘉杰兄嘅一啲属于中国人光彩嘅。佢次咧就代表咗香港咧就去泰国打一个国际嘅拳赛，带咗队人。咁咧就香港队咧就攞咗一个银牌，五个铜牌。喺泰国嚟讲咧都系实战嘅，呢、這个都唔容易。咁但最荣幸咧就系阿徐嘉杰咧就系、为我哋。中國香港呢個地方咧，係第一個人咧，係攞咗泰國最高嘅金環嘅勳銜，係最高嘅俾大家睇下。 哇！好嘢！ 喺泰國拳手嘅級數咧有20級，一般拳手咧去打到10級之後咧就係頂點噶啦，再10級以上咧就由啲教練級一路再上去嘅。咁啊喺世界上喺外國嘅國家咧就。有呢個英國啦、雅聯酋啦、美國啦、西班牙啦，有七個國家咧係攞過呢個金環嘅啫。咁啊，而家係中國香港第一個係中國人攞嘅。我哋俾掌聲啊，徐嘉傑先生， 多謝大家，多謝 你嘅鼓勵。介紹你少少呢次戰績啊，兄弟。 嗱，咁今次嗱，阿郭博士呢次咧就首先我一定要鳴謝一下呢個國際色卡文化總會支持我哋呢個盛行嘅。咁因為香港呢個運動咧好多係學生啦，就亦都係有一部分就係低薪嘅入工作人士啦。咁我能夠組個廿幾人嘅團咧，係彈丸之地好難得噶。咁啊，不但止人少啊，我哋能夠喺一個五百幾人參賽。51个国家参与的国际顶级赛事中拿到一银五铜咧唔易啊，因为对手好似乌克兰40几人嚟，系咪军队咁嘅？咁所以打得好辛苦。越南依家就全东南亚最 hot 嘅国家支持，全部系专业队，一日练7个钟头，一年打6-7次大型赛事。嗰啲拳手真系喷火嘅。咁我哋香港出去同佢哋冚咧，都系啱我哋备战充足，但系始终。系嗰个系唔够嘅，咁希望可以更进一步。咁呢次咧能够攞到呢个环，亦都可以话系我哋香港我自己个人嚟讲一个里程嚟嘅。咁啊，同时咧，你喺呢一期咧得两个攞到，一个就意大利嘅马高大师，一个就我本人啦。咁我觉得咧，我哋中国人行咗第一步先，希望第日陆续有来。 听日佢哋喺尖沙咀嘅海员俱乐部咧有个记者招待会，就报告呢个行程嘅事迹嘅。咁啊。他哋呢次出去代表香港打咧，係我個文化基金咧係 sponsor 佢哋啊！阿徐生，我哋覺得都係香港人應該做一份工作啦，即係對啲社會有益嘅，我哋應該要幫手嘅。喂，咁啊，問一問你啦，路有好多人都想知道你你打泰拳咁多年，有冇私人戰績先？公务员唔打交噶，私底下讲手啊。 当年咧，我系1965年开始玩泰拳，而当时香港最硬净嘅咧就系拳击同国术啦，国术人多。咁嗱，唔好讲门派啦，我哋嗰阵时后生就唔知死嘅，边个要问手就拳头解决。 系啊系啊， 咁啊好多派别都玩过，因为当时我系做紧官，又唔方便公开赛，亦都冇公开赛。到70年代后先有官模赛啊， 打黑社拳咯。 咁嗰啲咪大家喺武馆嚟料就嚟噶啦。咁就金迷泰拳，原因就嗰阵时发觉无往不利，踢头，扫脚，执晒好多公开赛拳击攞冠军经验好，同我哋冚都冇得冚。咁我发觉泰拳真系好。嗱，我爸爸精武会嘅。个爸爸鼓励我练武，后屘所以迷上泰拳，就因为实战好。咁跟住个潮流历史证实咗一切啦，泰拳真系打得。咁但系个人努力最紧要，你唔努力，你学边排冇用。武术冇唔好嘅，人有唔好。 今日加长版噶，如果你网友咧有兴趣啊，可以因为最后一集咧嘅呢一次咁啊，加多半小时咁啊，因为介绍阿陈红啲相机。咁啊，再问阿徐兄啦。有咩廉政覺得自己係威水史？有咩啲趣事威水 嘅？如果要講長19年嘅， 你求整單啦， 整單嗱整單嘅時候俾人嗰陣時又俾人買。 我問一問你啦， 俾人買啊？ 唔係，我問一問你先，你知唔知 我后生机会同你廉政公署晒冷， 真同你打交 啊？唔系打交，几个探长唔及钱啫。我嗰时带头咧，即系呢啲啊过眼云烟啦。我知道边个做老脸嘅就照睇佢。 嗱， 照低十零件咧，就冇人敢去考老脸噶啦。 当时我 点解听到咪封？ 听到听到听到啦，收到收到。嗱， 我系其中一个策划人啦。 嗱，我讲俾你听，当时咁咧就系雷厉风行啦。咁啊，当时正邪叫做正邪之争啦。咁我哋自己少年气盛，少年气盛啦，就系可以讲话唔知死。咁但系有使命感咧，就做噶啦。 我系其中一个策划人。 咁当时我哋谂啦。咁大个庞大嘅贪污文化喺度，系咁多钱嘅，咁多人要走佬，咁肯定会反击噶嘛？正常会反击，但系可惜咧，现实就咁啦。有钱嘅就唔想黐身， 系啦， 个个就系结住啲钱就行咗去，就冇人肯，冇人肯，冇人肯黐钱。 咁我哋嗰阵时又冇而家咁有身家啊嘛，如果唔系都有排同你困啊，细佬。 嗱嗱，真是嗰阵时啊，曾经有 你个僆仔走去做廉政公署， 都唔知死。 我净系得你几件，你老豆老母都唔俾你去考啦，咁你哋都唔会成世啦，啱唔啱先？ 人哋批我哋命噶，冇得成功 嘅。你知唔知啊？嗱，你而家讲我吹我唔涨嘅。你哋最大嗰单嘢卅几人，后屘有六个敌对证人，你知唔知啊？旺角嗰阵时系黄锦泰落咗镬嘅，后屘得个童军落镬嘅啫。 古平劳明嗰几个， 系啦， 我记得。 吓，你应该系你嗰。 因为嗰阵时，嗰阵时警部 整咗 六个探案大部分我都做。 六个敌对证人，临到开庆功宴，我出现十五分钟。点解咧？你自己估，我唔可以停留咁耐啦。当年班兄弟咧，我问佢：我哋有咩要帮手，使唔使及钱？佢唔使。佢最就奇咧，啲衰仔乱咁讲嘢。 唔生性 啊！我都有同你夹翻只门太，我变咗六个敌对证人。 系啦， 我哋都算犀利，实佬胆正命平。我送张单程机票俾你去台湾，我只系点啊，霍生。咁啊，梗唔使翻嚟啦，送张机票俾你。好啦，再讲一件趣事。嗱，有相为证。这个人你记唔记得？英国人俾入境嘅，带头暴动李耀辉， 李耀辉系 黑鬼， 黑鬼 搞警察暴动， 黑鬼你 嗱同我一齐，我带翻见，我带佢同佢同我跟佢翻见总统， 黑鬼你 系，俾兄弟睇下啦，有喺度噶，唔系 历史同证喎， 系咪啊？黑鬼你， 黑鬼你 啊！嗰时系反黑大帮嚟噶嘛， 系黑鬼你啊！斯兰卡，斯兰卡， 佢我又带翻去见总统，就佢带头搞警察暴动噶嘛， 嗰阵时系势成水火啦，历史洪流。 所以佢臨到 CI 咧都唔可以再升，而家都唔俾入英國噶。 其實你知我對件事點睇咧？望翻轉頭咁多年， 英國話佢叛徒嚟噶嘛，所以而家佢唔會得英國。 其實成件事咧係英國人要負責嘅，佢哋因為英國人全部知道發生咩事，由開始至到尾，英國嘅情報係無所不其入其極嘅，收到曬，知道曬。 佢知道要做噶嘛？ 一國唔係佢咩時間做就佢嘅選擇，佢早知噶，佢唔喐住，適當時候佢就做，佢係一個。一个管治手段嚟噶嘛？望翻转头夺权，攞翻权翻嚟。 带头搞暴动，警察暴动，啊、我就同我一齐带翻去。嗱咁啊，正话你啊讲咗嗰个即系话俾网友听咧，小弟讲嘢咧，有十样嘢咧，讲三四样俾人听嘅啫。到你唔信咧，我俾啲嘢你睇。你到你唔信咧，俾啲嘢睇。 系啦系啦， 你一话我咧，你实撞把嘅。好啊，如果我督人背脊咧。你有十单衰嘢咧，我讲三单嘅啫，就暗示两三单等你哋查，查完之后咧，即系话我呢家系坚嘅大佬， 你梗系信啦， 你梗系信啦，但佢未唔系，大师，你都唔知得够我多，其实我知晒，我唔督你背脊嘅，督静啲，等你去查，所以你俾我做金手指实死噶嘛，即系话你讲完你嗰、那个拳赛历史啊，我讲一单俾啲网友听啦，即系有个网友喺个台问我，我嗰个拳击经验啊咩，拳击最紧要咧就。首先你学跑步，你一世识唔到要走得快， 有你冇你走先， 呢个最紧要。 三十六仗， 我哋讲实战。如果对手两个人咧，你首先要自由谂一个咧，变咗一对一，一对三你就唔可以随意同人打交嘅街头。我讲街头中与战啊，咁我喺一个江湖上最闻名嘅战役咧，就涉及嗰个最近好热嘅小桃园酒家啦，即系嗰个江湖饭局。我印象中唔知有冇记错，唔知1969年、1970年，大家可以问到嘅。流浮山入边嘅陈竹海鲜档专卖海鲜嘅。陈竹嗰日咧结婚喺新亚弥敦道新亚酒楼摆酒，临到将近散场咧，就同啲人嘈起上嚟。咁我埋去问咩事喺新亚酒楼，原来咧有元朗同埋新界人咧 就撩佢啲伴娘啊，即係其實唔係有心嘅，我傷 大咗， 我傷佢哋飲咗酒咧，就非禮啲伴娘，咁啲伴娘咧就炸刑，咁啊個新郎哥就去獻交，就俾佢哋打咗除瞓喺度，咁啊嘈起上嚟，咁啊新郎哥又有伴郎啦，咁啊大家喺度嘈雜曬馬，咁我同阿陳竹熟噶嘛，陳竹海鮮個老闆，咁啊同佢我咧冇喺酒樓入邊嘈啦，咁多親友，咁啊叫嗰兩個搞事嗰兩個人咧就落去彌敦道，就嗰兩個教頭嚟。 哇！ 我唔知後尾搞到好大件事。咁佢一對二啦，我一落到一出咗新亞酒樓門咧，就喺街就嚼佢，一下就一個瞓低。咁跟住一對一咧嚼冧佢，跟住啲路人 call 啲接仔嚟，嗰啲衝鋒車嚟到我哋熟噶嘛，喺江湖上斬眉露眼，拎咗上接仔再打一鑊。後屘審起場啊！原来其中一个咧系元朗开横档啊，陈乌仔亲细佬嚟嘅，横档即系鸦片烟档。元朗捞家嚟嘅亲细佬，一个咧就莫家权嘅教头，一个洪家教头，一个陈乌仔，一个陈兄仔。而家你问翻刘后生嗰啲或者揸小巴啲老人家，你一定听过呢件事，好嗰阵时好轰动嘅。后屘佢唔俾陈竹开档，要陈竹交人， 交你出去， 要交人。咁啊。陳竹啊，即係暈喺度啦！嗰陣時陳竹好聞名啊，陳竹海鮮喺劉後生。咁我哋犀利喎，你我哋雞翼麻雀館個師傅你知啦，係咪？識幾多人啊？跟住一打個電話簿一查，哦，楊華芳喺劉後生。楊華芳咧就係當年五十年代一拳打低石燕子嗰個人嚟，水雷炮楊華芳。以前九龍城有間楊龍華舞廳噶嘛，深水埗大埔道有間星舞廳噶嘛，就係楊華芳睇場嘅五十年代水雷炮。他是出去代表英军打拳的，当年石燕子 拳击手， 他石燕子呢做戏的石燕子被华芳叔一拳打低，石燕子要拜星龙十虎门才可以够胆落油麻地做戏，他在华芳叔在牛坎，那就打了给华芳叔我师傅，为我徒弟跟刘华山没人生事，那他一问对方是什么人，我知道，跟着他得了，他入来刘华山开武馆的代表是拜他门的，咁我七个人入去，但我摆咗支银炮，因为后屘收到消息咧，佢哋百几人喺小桃园喺度，我七个人入去，咁去到咁我哋就捉咗陈竹嗰啲伴娘出嚟啦，咁啊华芳叔仲醒，揾咗下村个村长，又揾埋山下个村长。因为新界咧，下村同山下咧，个个打得嘅，嗰啲村长成日打交，揾咗自己村长出嚟主持公道。 以武会友， 咁后屘咧就啲嗰啲伴娘咧就讲实话啦，佢话我哋当晚俾人哋非礼，咁啊新郎哥俾人打，咁啊郭先生佢哋好打不平， 咁 啊帮我哋。 道理喺你嗰边。 后屘咧，郭村长，你身为教头，撩女人。撩女仔为老不尊， 抵打多 咁样就收咗工嗰场嘢，后屘成咗个佳话。当年都即系一个，而家你讲起上嚟，那个所以嗰个睇报纸话刘后生小桃李园江湖饭局啊，我几日 有嗰啲啊， 似曾相识啊，似曾相识啊， 但我都够胆噶后生，明知佢百几人喺度。同埋陀地啊嘛， 咁你嘅閲歷咧都幾傳奇。 哦，我有支暗炮擺開嘅，我點會同你兩咁啲人有？我通知咗兩支暗炮啊，射佢嘅，係咪啊？今日咧就係、是跟住有位陳紅先生咧介紹下相機俾啲網友。陳紅好聞名嘅，如果大家玩相機知嘅，而家潮流咧就有數碼機，但係好多人咧去玩嗰啲傳統嘅舊嘅相機。啲古董機咧炒到好貴啦，喂，交個波俾阿陳紅，到你講下啦。 多謝多謝多謝。 你咪住先，講起前你介紹啊。係。我哋酒色財氣節目咧，我哋應承講話講少酒嘅，我又反對飲酒嘅。我如果飲酒咧，就冇輸過嘅。香港啊，冇咩對手。點解話冇輸咧？大家望又都得過，可以唔輸嘅喎。譬如人哋對手飲兩支，你開夠四支。你饮两支，你嘅酒量得两支啫，你开够四支，咁啊饮两支又咁醉，饮四支又咁醉，一样醉化啫，你最多和嘅啫，你够胆就得啦。 俾我加入一下好冇？1994年嘅时候，我成日带队带啲学生咧，就上去深圳同埋广州咧，同啲解放军啊，同埋啲武警啊、防暴队咧打嘅，有时闩埋门，有时喺公开喺体育馆打，咁啊打拳唔怕佢哋，系矛啲啫，拳未惊过。但打完拳就惊系咪饮酒啊？一坐埋台，佢六尺三， 哇！容量大好多，一上53度、60度。咁你咧，到时坐喺度咧就战略啦，点样打法？佢几多人，我哋几多人，攻边个先？边个最串嘴哥就怼佢先。 嗯。 咁怼冧佢，卒之怼到惊唔敢望你，咁啊围攻佢。咁佢可能谂一件，我哋都陪撞一件。咁啊，次次都只系冧几件。 饮酒有技术嘅，你第一。你就是揾命搏，他就不敢跟你搏噶啦。你不要俾他有发财啊，开晒啊，佢等啊等啊，又即系屙尿又扣酒， 系啊， 全部坐喺度唔好喐， 唔准走， 倒晒几杯，一口过倒落去，咁佢唔够胆。 心理战， 一齐瞓嘅，一齐多，我唔会输，唔会 助你牺牲， 和嘅啫，最多和嘅啫。你譬如你饮得两支，我咪一人饮够四支咯，两支系咁醉，四支咁醉噶，最大镬和嘅啫嘛。我讲埋嗰个情况咧，佢对方就收工嘅。但我哋而家饮得啦，我喺俄罗斯嗰阵时喺苏联工作。打到杯杯飲，淨飲飲 vodka 咁樣。 哇！其 實 有真係有網友問過話，唔同種族都飲酒，究竟酒係咩回事咧？ 其實因為酒咧，即係而家用啲大麻索 K 代替啫。因為你有個醉醺醺，或者博懵，有啲博懵鬧人，或者博懵強姦，有非禮女人嗰個扮懵。以前有個靚女同我飲酒飲啱，佢飲可樂啫嘛，佢啱啱嗰晚都嗌醉。飲可樂點會醉啊？我心都清啊，大佬，條靚妹冇飲酒喎，飲可樂嗌醉。 佢嘅你 有冇 咁做啊？ 有冇咁住個荷包先？ 我咪送翻屋企啦。我送翻屋企，令到我扮醉啦。佢我扮醉係點咧？佢係換套半透明睡衣出嚟。 哇！實在太好啦。 有冇打格仔？有冇鏡頭？有冇打格仔先？ 我醉咗，醉咗咧就完全。扮不省人事，咪逃過劫啊！大佬佢你好多手尾嘅砌咯，邊個咁著數啊？靚女，我出嚟行走江湖嘅女人咁著數，飲可樂都會醉。啊，你送佢一程係咪啊？ 師傅教落有 平，我哋唔中呢啲制招嘅，係咪啊？扮醉，我扮醉咁啊，醉到啊鋸嗰聲咁啊，又扮嘔啦。呕到成房 啊！扣后路， 呕到成房。 我以为你成全佢添啊！ 男人一定要去到 shock 嘅落时间，你我哋唔同嘅，我哋受过专业训练噶嘛，打醒十个精神噶嘛。咁啊，轮到阿洪哥交个波俾你啦。咁你介绍下啲相机，益下啲网友唔好中招。 好啊，要点样玩法？多谢系，我相机咧，我就做咗50几年噶啦。不一呢个系我个专业啊。头先阿大师话讲。酒色財氣啦，我就樣樣都除咗一樣嘢，老結婚嘅時間啦，應承一個老婆一樣嘢，老婆唔俾我玩，我話嘿，簡單啦，一樣好簡單，我話 yes 咁。而家諗翻轉頭，好似有啲咁多後悔啦。咁啦，我就乜嘢我都玩嘅，但係相機 玩女人， 咁咧其實咧咁多樣嘢玩咧，就如果識玩啊嚇，係一種好嘅投資嚟嘅。點解好嘅投資咧？你睇下近期咧。嗰啲咁嘅靚嘢咧，俗稱真係靚嘢咧，係年年都升值嘅。尤其是講相機啊，相機咧嗰啲咁嘅，尤其拉架啊、size 啊，甚至無日本嘅 Nikon、Canon 嗰啲都升得好緊要，好緊要嘅。但係咧，好多啲人誤會咗咧，係相機啊升值，但係咧而家有最新出嗰啲咁嘅數碼相機咧，就肯定唔需要唔升值嘅。點解咧？咁凡係用電嚟喐嘅。一掹咗嚿電唔喐嗰啲咧，任何嘢都唔保值嘅，唔保值不但止唔升值，仲唔保值嘅。因為佢哋做嘅相機呢啲唔係相機啊，叫做電子產品。電子產品咧最多2-3年嘅啫，但係相機就唔係啦。相機咧就尤其是係最靚嘅相機咧，係應該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最晚去到80年代就最靚嘅。你可以擺咗屋企。幾十年咧，拎翻出嚟一樣用得，至多係失打慢啲嘅啫。 喂，但冇人同你曬相，點搞先？ 啊，你唔使驚喎，因為點解咧？好多啲人話：喂，如果你話嘅話，啲相機升值，第時冇飛諗賣咁啊點啊？呢個你同我定個台炸彈喎。因為點解咧？因為呢一種係另一種文化嚟嘅。點樣文化咧？數碼相機咧，我比喻咧就係杯面一掀起佢咧，倒啲滾水落即食面。就日得噶啦，你要咩味咩味咩味，但系唔系嗰种文化嚟嘅。但系正一相机咧系一种艺术品嚟嘅。呢啲咁嘅相机，咁你咁细个， 呢啲俾啲网友介绍。 呢只相机咧就叫做拉架，呢只相机应该系1950年左右嘅。到而家嚟讲咧，嗰阵时大概600-700一个相机啫。但系而家咧呢只相机你冇10,000买唔到。佢最好嘢就系咧，嗰支镜头咧而家可以摆得翻落去。現在的數碼相機嚟嘅，擺得翻現喺度。 德國嘅 咁啊，仲有 因为呢啲镜头咧，佢嗰种质感咧，同埋嗰种玻璃咧，到今时今日，日本点做都好啦，点样仿都好啦，都冇嗰种内涵嘅， 做唔到嘅， 做唔到嘅。 咁但系嗰个晒相嗰个成本系贵好多， 系贵好多，就系回复翻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系一个高消费。是什么人玩呢？多数都是律师啊、会计师啊、高收入，是啦，专业人士玩的。因为为什么呢？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呢，那个速度快得紧要啊。他日日都是这样做事的话呢，那个脑呢，你要放了工的时间要抽离了那个工作那个想法或者那种步伐。就要玩相机的时间呢，就是要譬如相机呢，就是失打啦。距离啦、光圈啦，呢三个部分步骤咧，而系其中一个改变出嚟咧，个效果都唔同嘅。而且每一张照片咧，系有你嗰个灵魂喺里边嚟嘅。 啱。 影啲相出嚟咧，放大尤其是一放大咧，嗰种质感咧，系嗰种立体感同埋嗰种色素咧，系日本有佢个个人 创作风格度嘅。系啊， 最难影黑白相，你唔好睇小黑白相啊，最难影啊！ 我就是不懂玩相机，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从我们的女性角度来看，最重要是可以影后生几多年呢？ 是啊。 如果说影几多年呢，有 松一点。 现在那些镜头呢，现在那些镜头呢，尤其是现在的镜头啊，大部分都是日本做的了，甚至无拉架呢，现在的拉架呢，他说写 Make in Germany 呢，但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日本供应给他的。日本影的相出来就很 sharp 的。平的，没有立体感的，背光是的，背光上呢不能通透，看不到那个 detail 的，看不到那些细致的。而欧洲镜头呢，它有一种镜头呢，就尤其是拉架呢，有一支镜头1930几年出的，叫 Tamba， 是第一支，全世界第一支是专影人像。现在这支镜呢，我看看你七八万都买不到，那支镜 七万 至八万都买不到， 个镜头， 个镜头。所以呢，就做镜头呢同埋做相机呢，全世界最靓嘅係德国啦、法国啦、英国啦。呢三种镜头啦，法国叫 Engineers， 英国叫 Taylor Upson Cooks 或者 Ross， 到嗰啲镜，而家啲镜头起得好紧要，好紧要。而家拿埋嗰啲镜，欧洲嗰啲镜早期啊，50、60、70、80嗰啲镜拿埋都两三万㗎啦。 帮你打个叉啦呢度。当你讲到话日本的镜头咧，而家攞唔到咧，据我所知，佢哋喺光学上，日本仔咧系死咗几千人喺德国偷嘅技术嘅。佢攞啲留学生去留学，咁啊入嗰啲摄影公司度咧做乜嘢下栏咪杂工都做嘅。做咗去执字纸，执到之后话整理好晒咧，临到德国政府当年咧揾翻佢哋自杀，揾翻条尸咧都检查过嘅。但是藏了在内脏里，回来开肚才拿到个光学技术。自己是申请去牺牲为国家拿这个商业情报。当年据我资料知道，死了三四千人才发明到日本相机的世界，但他追不到日本。 但是你拿到他的技术，但是你的玻璃制造玻璃，那些玻璃你找不到。 他在这方面德国是很厉害，他们那个是到而家你有啲化工原料咧，全世界幫佢買噶，你冇辦法分解到佢，個個都要幫佢買，尤其做塗料一定要用嘅。佢喺化學啊同埋嗰個技巧咧係好厲害，好厲害。有個德國科學家做咗特登做咗幾支北送俾我，用嗰啲隱形坦克車嘅技術做俾我。今日問問俾個熱嘅問題，阿徐家傑最近選咗特首啦， 係 咁啊。你对嗰啲特首嘅廿三条啊，有咩睇法？立唔立廿三条啊？ 其实我要问翻你先，世界边个国家冇廿三条？ 因为佢个名衰咪用个廿三条， 佢做得唔好，上街做嘅嘢。 推销得 真时嗱，真时点讲？如果下个礼拜有个国际财团入嚟喺香港搞起搬钱走嘅，摆明系掠香港嘅，可能掠得好惨嘅，可能惨到你哋十年二十年嘅身家冇晒嘅。如果金融局知道，做唔做嘢先？ 阿大律师，你话廿三条，你听你做吧。 我觉得咧就系咧，廿三条咧，或者有啲人当时推嗰阵时个方法啊，或者个时间啊，或者太过急促啊，或者个手法，我觉得呢啲即系如果个咨询或者今次做得好啲，或者时间又耐咗啦，人物又唔同啦，我哋觉得应该系俾啲机会再尝试嘅， 系咪啊？ 系我咁睇。 你知唔知我点谂啊？ 仲有几耐啊？几秒钟啊？ 其实不如咁啦，我哋 嗱，我解俾你，好简单嘅啫。如果我做政府咧，以前我闹过班友嘅，我边使讲廿三条啊？你求捉晒啲民主党派翻嚟，你喺美国、加拿大、澳洲、英国所有民主国家，佢哋嗰个国家内部安全法，你自己拣套边度啱用，你攞嚟抄，仲衰过廿三条啊？ 咪好明显啦、啊，全世界都要保护市民。 是但执一套啊，你都死啊！ 你唔保护人民，边个保护 你？你唔使讲，佢哋啲人做官冇脑嘛。嗱，你话中意民主啊嘛，民主个国家是但拣一个国家嘅，我哋照抄好唔好啊？咁你就做乞衣啊！ 其实咧，我谂我哋咧好多听众咧好关心咧廿三条嘅问题啊。不如咁啦，一阵转头翻嚟嘅第二 part 咧，我哋咧继续讨论呢一样嘢啦。 但系我要走先噶， 你走先走先，我哋多谢。 系啊，咁啊，多谢徐先生今日再上嚟咧，同我哋各位听众见面噶。 系咯， 系啊。咁啊，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见啦。 好。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A Day Angus。呢首咧系我哋 A Day 同选民力量同嘉林一起合作嘅一首新歌，叫《至安心》。 门前外风吹雨打，仍期望去找个家，躲进至少发梦的话。 其实咧呢首歌咧就我哋开会嗰阵时咧就想做翻一首系可以代表到年轻人嘅心声嘅一首歌。咁住屋嘅问题，咁好多人就话买唔到楼啊，房屋政策就唔知点啊。咁所以我哋谂到就话做一首关于讲居住问题嘅歌，俾填词人同埋编曲嗰阵时咧，大家嗰个 idea 都好近，个成个感觉好 smooth， 大家都好自然咁做到出嚟嘅。 谁曾话过？首次抱着外国安稳会震撼我，谁曾划过身处栖身有所说到未有怎么，情人上城落让安安心听得太易错，难道待我失信并未嫌多，极有志气也奈何。 咁我嚟听下嘉林个 demo 啦，好少女情怀，一首好小品情歌咁样嘅。咁我哋又将个歌词咧就写到好似一个女仔，一个男仔。咁因为好多男仔咧，每次都话啊俾个好安稳嘅家佢，但系点知一次又一次都令呢个女仔失望咁样啦。 谁曾话过，首次抱出外降安稳会震撼我？谁曾话过，相处起身有所说，但未有怎么？上城落人安安心听得多益处，难道待我失信并未嫌多，进贡到老或可得到幸运而一个，梦想的声音飞过像八万五段歌，最近一身所缺 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A Day Angus。 酒色财气，主持郭兆明博士。 翻嚟第二节嘅酒色财气啦，咁头先咧上一节我哋讲到咧就廿三条嘅问题啦，其实博士啊，因为咧我哋香港人咧就啱啱咧选出新嘅特首啦，其实咧之前喺网上咧好多听众咧都问过你咧个意见同埋话如果阿梁先生咧真系推行廿三条嘅时候，哇咁会发生咩事咧？ 冇事噶，咪好似个方法咯，我捉晒民主党派嚟，嗱咁你哋咁中意民主啦嘛，咁我而家就喺世界上几个国家啦吓、啊，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國、澳洲呢啲正式民主國家，佢哋每個國家都有個國家安全法噶嘛， 係啦， 內部安全法噶嘛。嗱，你俾個時間你，你喺個國家自己揀套出嚟，我話照抄，代表廿三條好唔好？咁你都死啦！據我嘅知識，每一個國家呢啲咁嘅法律啊，犀利過香港廿三條。但佢而家你香港以前殖民地留低嘅法律夠用噶啦嘛。但你共产党是屎忽痕，即系自己系攞啲嘢嚟搞，使乜立三条啫？我要杀你个人， 我找个十六零的，找个十六零的高手啊，撞一撞你啊，把啲嘢你度啊，拎你翻落你镬啦，使乜发啊？够晒发用啦，系嘛？系咪先？ 因为有网民啫，佢哋咧就好惊咧，话政府咧会将来 一你嗰扎咁嘅友，你一回归之后，你自己警部警方啲官员同埋政府嘅官员冇吉屎啊，出去前线做工作嘅公务员。稍微揸正啲嚟做，又惊人投诉，投咗翻嚟，你嗰啲做老细嘅人孭个飞，跟住送你落镬。咁边个去落力做嘢啫？喂，唔通你拉我反翻嚟咁啊？佢自己啊，自己招工啊？有冇咁着数啊？你老细要孭飞啊，大佬，你又唔敢孭飞，睇住四幅墙，叫啲前线嘅人去做嘢，系咪先？所以咪搞到有啲人喺人埋地话喂阿 Sir， 你知唔知而家几多点啊？十二点啊！我揸庄啊，喺我哋个年代就有啲飞起啦。有咩理由古惑仔会同个帮板咁样讲嘢噶？你咪搞错啊！即系话你嗰啲咁嘅老细个唔咩飞，你翻嚟我哋一睇回归都扑街噶！你警察部只嗰套制服，冚家铲仲衰过嗰啲公嗰啲咁嘅嗰啲咩啊？嗰叫保安员嗰啲个大厦管理处嗰套制服噶，冇晒威严。做一个寒着西装出嚟开会开盛，跟住着到军旗企喺度啊！大佬，你武官嚟噶嘛？冇晒威严系咪？一退休为咗去帮啲老细拎住个公事包喺电视出现，咁仲唔扑街啊？系咪？世界冇得话全部你自己削弱咗自己官威啊嘛？系嘛？斩眉动眼系咪先？所以你嗰老细又唔肯同啲下属孭飞。你又而家你而家香港咧，你要熟，你董由董建华开始搞，整炸局长出嚟咧，香港扑街嘅。喂，我做公务员几十年，我望升多级噶嘛，退休我份量好啲噶嘛，我系识做嘢噶嘛。你整炸木嘴入嚟，冚家铲开啲局长位，呢个最扑街嘅。所以香港咪一路咁样残落去噶嘛？你话边个局长似人做识做嘢噶？你话俾我听。那个姓周的医务局长，人家叫周一镬，一个礼拜一镬，是不是？是的。那你那个人眨眼仔，古灵精怪，摆官威的，搞悭电胆，这个环保局长，又去中电开会啊，摆正官威的，你说我们不知道吗？使不使拿张相片给你看啊？拍了你都不知道啊，英仔。教阿婆悭电，阿婆连灯都不敢开啊，穷到悭电，悭你老母啦，悭。连开个制着灯啊，都没钱啊。你老母仲要话叫佢津贴一百蚊俾佢搞悭掂胆，搵个师傅翻嚟要使几百蚊改嘢，瞓醒未啊？你个环保局长，你收工啦你！你咁样嘅层层加强，十二个月出去游浮九啊唔啱九次，最长地方去。嗱，今日我挑战你班友做经济嘅，以前做过财政司，任锦光、曾荫权、梁锦松、曾俊华、陈家强、刘忠仪。陈家强同埋呢个最扑街嘅刘少佳，你每人一千蚊，我有一千蚊。星期四下昼三点钟开始投资，礼拜六晚结束。你是但有个人赢到我嘅，我输万，我赢你赢你一万啫。金融风暴啊，应该香港发达噶嘛？你老母仲系挡到个风暴，挡你老母啦挡！如果我揸庄，我梗系跟索罗斯走一转啦。当年嗰个杀手，金融杀手系我医开条颈噶，佢痛咗十几年。佢新加坡人嚟嘅，索罗斯请佢做杀手，同佢揸盘。你索罗斯就系俾筹码啫嘛？喂，你香港唔系马来西亚，所以佢哋讲呢啲嘢我火滚噶啦。香港不是马来西亚，不是泰国，香港是有钱有储备。我收到情报，我仲唔搭索罗斯尾啊？走一转啊，杀翻几千亿翻嚟啊！你班咁家产交到香港蚀本，仲喺度懒懒叻，我少讲粗口嘅。嗱，你同我到啊，我俾张单你睇啊，细佬做金融局长。而家呢个金融局长咧，个木嘴咧，读社工嘅，联交所嗰个冚家产咧，大陆仔真系美国打我攬翻嚟，搞食晏昼一个钟头。而家你搞到股票市场都扑街噶，个个唔识嘢噶。我攞张单你睇，我而家仲收紧三十厘至五十厘息啊！喺银行做金融局长，你班木嘴，你同我输到啊！一人揸千蚊，下昼四点钟开始，星期四 下午三点钟开始拿千元出去投资，礼拜六晚计数，看看谁赢啊，当然走一转啦，索罗斯那一跟着他担车尾赢几千亿啊，香港什么要公布啊，成功政府做事啊是不给市民知道的，市民懂什么啫，拿民意啊，民意得啊，不用请你班木嘴废人打工啦，他做官啦，你老母个社会人要叻人领导噶嘛，成日都话：哎呀，我哋揾个共识啊，揾民意。你同我捉棋啊！你十万人都输俾我啊嘛，捉棋系讲智慧啊嘛。你老母，你会打仗咩？靠人多咩？你就咁嘅残神，冚家铲又点啲市民好做唔做？一讲有火都嚟啊！金融风暴，梗系消我唔到啦！你咪打个冷，香港杀几千亿啊！我哋有钱噶嘛，就跟住你索罗斯走去打个冷，咪借嗰班冚家铲嗰啲老国家咯，我唔跟你味啊！冚家仲要话：哎呀，挡到挡到挡你老母啊，挡系咪先？讲起火都嚟啊！ 咁即系讲起呢个问题咧，其实咧之前个政府咧，即系普遍香港都觉得，喂，真系做唔到嘢。喂，咁嚟紧咧，其实咧梁振英咧就将会接任香港嘅特区首长啦。咁有听众咧就问到话咧，其实梁生咧口才好了得。咁啊话郭生咧，其实认为佢可唔可以信任啊？因为会唔会口才了得嘅人讲嘢咧，会唔会系冇咁有诚信？ 佢唔系口才了得，你哋搞错晒。佢系技术嘅受过专业训练嘅人，因为佢做过测量师开会咧，要对个 client 咧要铺排啲嘢演绎嘅，点样发展到地盘咧？佢好有层次。但我哋睇到呢几日我都留心去讲嘢，佢系好有充足嘅准备。你既然今问到我，我喺呢个公开嘅大气电波咧，我警告呢两个人。第一个唐英年就系、是、你过唔到我关啊，细佬！我两年前已经喺南华早报挑战你噶啦，唐先生，你避以为避到咩？我点解唔登中文报纸挑战你嘅能力呢？你系立法会委任嘅，你唔系民选入去做立法会，你唐英年。仲要整个假学历，俾人踢爆，你话填错，跟住揾个董建华委任你仔做中央局长，拉群结队搞贫党，搞埋啲自由党，成班人喺度部署，系咪先？你识做官咩？你识做嘢咩？好啊，上咗去之后，跟住仲要害到梁锦松买架车仔都要落台，落台咁你要逼人走啊嘛？呢班友。咁你涉上做财政司咯？你有考过试咩？做官？你学公务员考过试，考入去政府咩？边个入去考啊？涉上去仲要部署，系咪？呢个世界呃唔到人嘅，香港仲有卧虎藏龙。而家你选唔到咧，你仲加山有福？点解咧？喺我哋嘅历史睇翻转头，香港啲二世祖啊！包括閣下在內，包括好多家族在內，都要穿櫃桶先有錢使噶嘛。有家姓李嘅人做親生意都要蝕本噶。你話俾檔生意去做咧，佢唔會同你做噶。你係蝕本咁啊做啦，因為佢蝕本先分到錢落袋啊嘛。邊個家族呢二世祖唔夾埋嗰啲家臣，即係穿櫃桶啊？喂，追翻呢啲嘢出嚟，冇話追索期噶喎。一掟我快佬出嚟，好多人落镬噶。今日你唔捞，啲快佬咪你唔掟出嚟咯，收低晒咯。喺架游艇度搞嘢啊，饮红酒啊，有人免费提供啲咁嘅古灵精怪嘢啊。嗰啲快佬未出街啦，大家心中有数啦。所以咧，你哋唐家咧，你选唔到咧，仲加山有福；选到咧，真系唔得恭喜啦。好啦，咁我俾个警告你，梁先生。我希望你梁振英用翻你自己当年打江山嘅精神，出尽谋术，啊，要啲中央领导人逼驻港嘅机构俾生意你做，嗰种精神、嗰种手段、嗰种计谋，去帮香港人做嘢，咁啊得啦，即系用你嘅才华。你要打拼你间公司，能够江湖喺个社会上企到嘅位置，到你今时今日，啊，叫做虽然话一个七品官啦，喺香港嚟嗰个细地方啊，啲人叫龙袍加身咁滞噶啦。咁你用翻你嗰种精神，用你嘅才华， 真係承諾你嘅諾言，你出嚟選講嘅嘢，到你兩日喺電台講嘅承諾，咁就收貨噶啦。你要警戒你嘅梁太太，幾廿歲人穿紅掛綠，學人擺款，喂呢啲女人專害死男人嘅，知唔知啊？叻唔切？喂，中國女人三十唔穿紅，四十不掛綠噶嘛？招搖擺款，你想做個 A 1啊？你咪賺出醜。 但會唔會因為佢競選個主席係用橙色，所以阿梁太先嗰日競選日先係會著到 出嚟替死咩？呢個世界冇雞乸蹄噶嘛，妹妹，只有雞公蹄噶嘛。 哦， 你阻住地球轉，係咪啊？扮恩愛又翻屋企匿埋間房扮，就冇喺大庭廣眾扮，係咪先？幾廿歲坦肩露臂，搞咩啊？ 即係博士， 香港好多心水清嘅人，香港好多卧虎藏龍嘅人。喂，阿網友，你哋有冇興趣參加？我想搞一張報紙仔。嗰張報紙叫天眼明燈，專督人背脊嘅，有一版叫金剛指，指親佢個冚家產係死噶啦。咁而家你哋覺得啲個社會唔公平嗎？唔公平，我咪製造個平台咯。嗱，你哋有網友支持我搞，我攞經費出嚟搞張報紙仔，啊叫天眼明燈，有一版叫金剛指，有一版叫金剛鏡，好事又要報人喎。喂，政府做好事你唔站对人唔公道喎、啊、大佬。呢、這个社会唔公道喎、啊嗯、你成日讲话出嚟维持正义，咁自己諗啲嘢驚，冚家產梁振英都未上场啫，你话呢条街驚。又话驚佢点又驚佢点，呢啲全部正仆街嚟㗎嘛。你凭乜嘢会驚梁振英上场社会唔掂啫？你可以利用佢嘅衰嘢叫做好嘢㗎嘛，都可以杀人，可以救人㗎嘛。係、嗯、咪、嗯、喂，我住佢以前我用人呢，我专用好多啲奸犯嘅，我啲伙计，我后生嗰时，我啊识扎女人仲巴闭，嗰啲女人讲粗啊，又臭荡又打交嘅，我用嗰扎八婆，有啲八婆得罪我，咪我派个八婆同佢打咯，咁几多兵马我身边啱唔啱先？所以你叫梁先生做正经就得啦，你留个细侄女做大律师喺度，啊你喐我咪叫佢告你咯，免费噶嘛，同我哋打官司系咪先？唔使钱噶嘛，系咪？但我哋唔可以话梁振英老婆喐，系话告人嗰个话咩性？喂，你虽然你傻叻出身啫，你有法律知识啫，喂，你要接受啲小市民唔识嘢啊，咁啱隔篱左右啊，有阵时开架车针执下，摆正个款又告人，收你工我仲得啊，告人个法律会失效噶，梁太你要记住，喺个自由社会，人哋守法，你法律有效，佢唔守法，你个法律冇效噶，知唔知啊？唔一定有效嘅法律，隨時都冇效嘅。啱唔啱啊，大總？ 係，我對今次咧，即係關於 你講下啲觀感啦。 係、梁係，梁振英選咁即係。如果你哋好多而家成日话用啲角色话猪就代表唐英年，咁狼就代表梁振英。咁如果你喺今次个竞选嗰度，我哋觉得唐英年嘅表现系唔够精彩嘅。咁我哋点解香港人唔俾个机会俾呢只你哋传媒系 label 系狼嘅角色咧？因为其实如果你好客观去分析，而家香港个政治嘅生态系同以前唔同，咁透明度又高，咁我哋觉得而家一步就是泛民，一度就系、是中国，一度就系中国入边又有或者唔同嘅派别，咁一阵又基层，一阵就系、是四大嘅发展商。如果要平衡呢咁多人嘅咁多嘅大嘅团体嘅利益，其实嗰度已经系一个好大嘅艺术技术就系、是、仲有要人嚟嘅支持。我觉得香港人系一个我哋一个系开放嘅社会，我哋唔可以话因为谣传或者事实好佢系唔系共产党员，我觉得邓小平都咁讲过呢句说话，亦都系啱噶。沿用邓小平嗰句说话，佢话：黑猫白猫捉得老鼠，就系、是、好猫啦，系嘛？ 停一停，我要驳一驳你有个有少少问题，大家查先。第一，而家呢啲香港传媒咧，大部分系扑街，大部分啊，唔系全部。 嗯。 啊，喂， 起啲花名，你系冇起，你将自己香港嘅领导人好出嚟做社会工作好，你咪搞到个个冇尊严咯。 嗯，呢、這个亦都系，呢、這个亦都系 个官场。嗯，系咪先？你连嗰啲咁嘅，喂，你去到官场，你有个礼貌噶嘛？你帮人拣啲咩又狼咩猪？咁你将来香港人选边个都扑街噶啦，又选个猪出嚟，选个狼出嚟。你自己踩自己嘅咪嗰扎传媒，成班大部分垃圾，有系好嘅唔多，有正义感嘅当然有啦。喂，咁你都冇理由搞翻自己个形象噶嘛？ 咁呢个 另外讲一样嘢咧，就话啲人话喂，希望话嗱，我完全唔关我事嘅，你边个选咧，我都有着数嘅，香港唔关我事噶，关我咩事啫？你理我唔到嘅。你边个做特首，我都可以借你特首嘅势揾老衬噶嘛，都得噶嘛，讲埋堆嘅啫，世界系咪先？我实有着数噶。如果遇我哋啲咁嘅人才，系咪先？唔系得罪啦。边个选我有着数，公死又食，婆死又食。你话留选咗之后再选我，曾玉成先生咁啦，佢报纸卖啦。咁、曾玉成你又话共产党喎、 啊？系啊。 咁如果你要惊共产党咧，唔该你真系提早移民、 啊。系、啊。 据我手头嘅情报，我自己嘅 file。喂，三十年代开始已经有共产党香港啦，四几年开始一路渗入香港啦，老一脱嘅人都记得有个曾超科啦，啊，周恩来去万隆嗰阵时喺去印尼万隆开会，香港机场俾个台湾特工姓周嘅摆炸弹，系咪啊？周恩来坐第二机，只炸机炸死咗啦，后屘嗰个警司曾超科嘅就落镬啦，系咪啊？一路香港。嚟香港所有嚟讲，手头上嘅数咧，起码你身边三四个人都有一个系共产党系移民落嚟香港噶啦。喂，共产党有好人有坏人噶，共产党亦都不过佢只不过喂有你毛泽东做咗衰嘢之后，共产党系咪个个有钱分之后咧就唔理嗰啲民生啫嘛？你要想办法点样执正佢咧？所以话点解？如果啲网友有兴趣嘅，嗱，我哋搞一份金手指嘅传媒，专督呢班唔啱背脊嘅驻港嘅中方官员、驻港嘅中资机构官员，包括香港嘅议员、政客，香港政府嘅官员，有需要嘅报嚟，我一定有渠道同你帮你督背脊。我哋整张报纸仔，嗱，网友有兴趣参与嘅登记。啊、做義工、啊、我提供資源搞呢份嘢，咁你有權威噶咯，係嘛？交翻俾你繼續講埋落去，大律師。 係啦，咁我睇到嗰啲Newsweek 啊，嗰啲Economist 啊，呢啲國際嘅雜誌喺度講我哋呢個選舉，大部分嘅選舉嘅評語都好似講到我哋呢個係一個 shame on Hong Kong。咁其實任何牽涉到 politics 嘅嘢。好多事都是 dirty politics， 我不是说这件事是对，但是拗到大家有时我在这些觉得即是到某一个阶段即是好像那个传媒这样讲法，传媒又这样讲法，刚才博士， 你说我支持， 是我支持他的看法，因为现在香港好像没有一个即是尊重大家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在立法会我觉得我以前曾几何时我在美国的 UC Berkeley 读书，那里都很开放。但是回到来香港，我看到现在立法会可以这样将这些东西这样调来调去。喂，我跟你不啱的 thinking， 在一个 thinking 那里。我们的意思我们是用口来讲。但如果我有个三个细路看到个立法局啊，有些什么不喜欢大家。掉当面掉哦打咁，喂，你叫我系点样去 educate 我三个细路咧？咁你话要叫学校又点 educate 吓？我哋嘅学生咧，根本已经尊师重道嘅优良嘅中国文化，好似已经系好似慢慢咁唔系好快咁 fade away， 令到我觉得喺我管教方面或者喺香港的中学啊或者小学啊，那些教师是很吃力，但是有时候很多那些家长又调回头投诉回那些老师。我简直觉得唉，那我们这里就是一个主要问题的结晶的所在。 这里要补充了。 如果唔系香港嗰班残官做到咁扑街啊，嗰扎议员都唔会掟嘢，应该掟炸弹添啦。俾我啊掟咗噶啦，如果我搞社会工作，我冇你咁温柔噶，边度搞咁耐嘅啫？咁啱嘈冤巴闭搞嚟搞去，嗰日我先话黄光辉，喂，你练啲眼界准啲啊！咁啱我掟唔中人嘅，我俾我梗系掟得中你啦，系咪？我揾个牛皮鸭叉射你个冚家铲添啊，系咪？佢哋嗰支油咁支油嘅搞都完全都唔够激，冇似准嘅，冇似中嘅。教细路仔系你自己责任，阿大律师。你要话俾细路仔听，嗱，点解而家有人掟嘢？因为我啲官衰，啲官咧特登做错嘢，佢咪唔识做嘢，佢特登唔做嘢。真噶，唔系讲笑啊！佢特登唔做嘢，交波踢嚟踢去。最简单啊，成日话香港土地供应唔够，而家香港城市中心啊，限制啲楼宇高度啊，28尺噶咋？咁你仲唔扑街啊？佢猛话土地供应唔够啊！限制高度28尺噶，香港市中心啊，有地方，使唔使俾资料你睇啊？咁呢班残神咪冇做嘢咯？喂，如果唐英年喺英国时代，点会出事啊？我戥佢真系唔开心、啊，因为佢都唔系坏人。虽然佢林冧你仲讲大话，佢话梁振英讲过嗰铺咧，我话佢大话嚟嘅，话佢23条。要出坦克车啊！话佢喺商台度啊咩咧？我反为话唐英年系讲大话，因为点解咧？因为佢辩护嗰之前嘅咁唔诚实嘅人嘅口嘅人咧，系冇理由咁理直气壮。因为佢嗰阵时理直气壮，佢扮出嚟咁理直气壮。你 yes 我咯，系有人教佢讲嘅，系有人教咁讲。所以佢俾班幕啲残神咧，佢身边嗰班智囊团咧累死，佢唔舍得出啲钱。喂，你唐先生肯请我退休总警司同你把关啊！一早同你洗底啊、消毒啦、啊。喂，阿唐生，以前有几多咖啡妹啊？有几多嗰啲咁嘅牛奶妹啊？有边单未找数啊？我都同你真系出晒找晒数先啦，揞口费啦。嗱、啊、妹，嗱呢笔系揞口费，呢封系利是。嗱、啊，如果你再讲嘢咧，我要你消失，系咪先？消毒啦，你个地牢嗰啲系小事啦，系咪先？但咧，佢系完全咧冇成班幕臣害死佢噶嘛，喺度坐定笠落，哇！阿爷阴点咯，大狗瞓啊，咁系嘛？得闲就喺游艇度揽住条女啊，咁啊，人哋有老衬请啊，咁啊嘛。而家佢扑街噶，成班人咧买佢嗰班友咧输到扑街噶，有啲系投资咗10年8年噶嘛，即系放太子数一样噶嘛，谂住佢做紧特首嘛，将来有荷兰水果分啊，有着数稳噶嘛，咁咪成齐日过堂咯。咁梁先生做啊，香港系应该香港人唔系俾机会佢，佢应该识做嘢。但佢真系要话俾中央政府听咧，系唔使惊香港有咩事嘅。你香港中央政府你惊都傻啫，以前啲老党员都未惊。同埋佢要制造形象咧，你系直系向北京中央汇报。佢呢次个行动咧，佢一早去中联办咧，佢就睇报纸咧，佢应该话啊，我哋礼貌上。去至少公布啊！听日去中联办系要倾乜嘢，唔系事后咁样讲嘅、那个程序问题，同埋佢要制造形象咧，佢直接向中央负责。你唔系向中联办做，香港人就惊咗你整个中联办咧做太上位，香港牙手牙脚，嗰班扑街嚟噶嘛，叻嘅都唔会调嚟香港啦，啲叻嘅官喺中央啦，嚟香港啲冚家铲，啲皇亲国戚喺度踎埋几年翻去退休嘅啫嘛，系咪先？你嗰啲堂堂喺个特首香港七品官嚟啫嘛，大佬，你一个市长你咩咁巴闭啫？你香港都未见过世界 ，nothing 啦，系呢啲咁嘅官仔翻到中央系咪先？所以你哋要俾个机会时间睇佢。咁我向大家香港嘅网友咧，你放心，啊，曾经讲过小弟仲有能力咧，帮人变铁拐嚟嘅。啊、我保留我呢个能力喺度嘅，所以大家安心。但应该香港咧大问题咧就唔系好多嘅。阿大律师补充， 就都而家呢个选举就系、是、 就是有他的 Rules of Games 啦。好啦，而家就已经是有个结果啦。咁尘埃落定啦。我其实我认为一个就是一个弹丸之地嘛。我哋希望呢就是呢大家可唔可以是放低自己既定是边个边个，而是我哋是唔好再浪费时间。我哋唔希望立法局是不时不日去内耗，同埋我哋唔希望就是听到，实在我听到好多朋友话吵到佢哋，即系觉得系，唉，实在好似真系好香港变咗系好讨厌。我听过好巴闭嘅外国人，佢话香港而家已经同以前唔同。我又亦都见到好多好多年纪大嘅人，哎呀，而家香港而家变成咁，系好讨厌。我有时我都觉得，唉，喺度嘥咗咁多时间资源，当全世界嘅经济，欧洲美国是这么差，当中国现在是不时不日地很快很快地改进，我们为什么要边缘化自己？为什么我们不善用我们的时间和资源？我们放低我们的旗舰，我们不要看事，戴了有色眼镜。 这里要做些事的，大家逢事有因有果的。呢次个选举嗰个结果咧，就你嗰泛民主派咧自己搞出嚟噶嘛，系嘛？泛民主派搞出嚟噶嘛？你又通过呢个政改，自己系翠州参选个政改，啊，出卖完香港人，跟住自己真系做场戏。咁啊，所以呢一次九月嘅选举咧，人望啲人民力量咧，其他智者之士咧，真系要出嚟扫呢班假民主派落台嘅。佢踎咗廿几年噶嘛，十几廿年啊嘛，喺度点红点绿嘅啫嘛。即系呢个系佢哋制造到出嚟嘅。如果当日佢唔系话去抛弃嗰个佢出卖香港人嗰个政改嘅，就冇人嘈啦，冇人想嘈噶。佢就嗰班人出賣嘛，咗幾耐？ 其實咧，而家時間差唔多啦。咁頭先咧，阿湯老師嘅意見咧，即係講到社會氣氛咧，其實大家咧最近嚟講咧係比較忽略咗少少，因為我哋都係睇住 focus 喺大選嗰度啊嘛。咁啊，一陣間咧轉頭翻嚟咧，將會係第三節嘅就職財氣。 多氣出啦！你個特首啊，吳家產就嚟退休啦，都真係搞貪污啊，貪著數，香港人邊度有面啫？冇人想闹你噶，佢一闹你咁咪有啲人觉得香港又嘈咯，系嘛？你身为几百万年薪都搞埋啲衰嘢，啊，扫佢落镬啦，冇理由俾好结果嘅。 系啦，咁提醒翻各位听众啦，一阵间咧第三节嘅酒色财气，我哋咧将唔会接听电话住嘅，因为我哋今日咧系加咗半个钟嘅时间系加长版。 有好多嘢要复啊，我要讲 埋。因为我哋咧都有好多网上听众嘅问题嘅。 嗰啲咪我有啲嘢要讲嘅。 哦，系啊，咁啊，博士当然博士啊， 有啲嘢要讲，系 咯。温阿律师啊，汤律师佢哋咧都系有其他嘢要讲啦。咁啊，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如果听众想封烟嘅话咧，就留翻喺九点半至十点呢段时间啦。咁啊，转头再见啦。 好。 好。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嗨，你好，我是欧振明。事后还早是源自身边很多朋友说2012很多这些揣测啊，很多这些担心或者担心应不应该担心的事，之后就发觉是不是要赶快做你很想做的事呢？ 事后还早，早多一些，早也未嫌早。心中的清单，每夜每天在数，要花多几多心思去做到。 事后还早，想讲嘅应该做或者找到一个念头，应该马上去做。睇，Hello，欧新明都系咁样嘅。同埋我仲要加上嗰只系，其实我相信可能个阅历多咗，或者个人生经验多咗，睇嘅事物去嘅地方多咗，就真系越嚟越发觉，如果样嘢做都要睇住结果去做咧，反而系做唔到嘅。同埋有时反而你唔睇结果咧，喺个过程入边，喺呢个目标或者呢个追求理想或者梦想目标入边，你会有好多突如其来或者你意料之外会衍生出嚟嘅意想不到嘅效果嘅。我觉得咁样可能系仲有趣。 时候还早，重遇挚爱，你会怎走？痛快在笑声中跳舞。 不必要，天荒与地老 Just let it go。 Just let it go 呢一句说话点样听，就真系睇你个人嘅性格。正如个杯水系半杯满定系半杯被人饮咗，呢个真系好睇人个性格嘅。我嗰个性格当然 Just let it go 就叫你义无反顾啦，当然就唔系叫你诶、算啦咁。我从来都唔系一个灰嘅人嘅，所以我嗰个 Just let it go 意思即系 follow your heart， 你应该勇敢咁去面对你个心话俾自己想点咯。 早点开始相信靠自己。还好，早点开始，早点会做到。早点开始，早点抗衰老。早点开始，早点会做到。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欧声力。 酒色财气。主持郭兆明博士， 我坐喺你隔篱，我真系唔系啊， 都嘅。 系啦，翻嚟第三節嘅酒色財氣，大家見到咧，其實我哋現場氣氛都係好好噶。咁啊，當然啦，有兩位咧都係阿郭博士嘅好朋友，包括咗咧就係湯律師、湯大律師，應該話唔好意思啊，同埋阿陳生就係 上 古董相機協會嘅主席嘅。咁啊，翻到第三節酒色財氣，咁提醒翻咁多位啦，今日嘅封煙時間咧就改咗為咧9:30至到10:00嘅，咁啊，到时咧，大家如果有问题咧，问我哋两位嘉宾或者系郭博士咧，都可以打翻嚟28927899嘅，咁我继续。 喂，到我同大家吹水吓，吹下水先。咁啊，正话讲开酒咧，就讲咗嘅，酒咧就系好简单嘅，啲酒原本咧就唔值钱嘅，系由法国人将啲酒咧评级，跟住每一样酒咧配啲酒杯之后，饮咩酒唔同咩酒杯之后咧，咁就。一路一路咧，就令到法國嘅嗰個當咗係一個國家嘅資源嚟嘅。咁啊，俾少啲常識大家分享啦。我一個好朋友係歐洲人，佢交代過我，佢酒莊嘅老闆，你買超過400元以上港紙嘅紅酒咧，你係老襯噶啦，唔好超過500啦嚇。總之500元以內咧，你係飲得噶啦，咁啊最好噶啦。啊，其他嗰啲閒閒吹水。好啦，但佢咧就將呢個酒咧就涉及我哋中國嘅茶咯。就要涉及日本的茶，日本人呢就将那个茶改了的，学法国一样，法国人将个酒变成 有品级有品评之后呢，提高了酒的身价。日本人将个茶变成茶道，因为当年日本呢在他的古代呢就跟中国人买茶的，跟中国买茶浪费很多外汇的嘛，浪费那么多外汇，哇，是不是喝到穷了？他们很聪明，他由个天皇咧带头，由佢皇室嘅人咧设计咗一种饮茶嘅仪轨，一种仪式，同埋咧将嗰个注意力咧摆咗喺茶道喺嗰个布局嗰度，喺个环境嗰度，所有你嗰个茶室嘅设计啊、色调啊、乜嘢规格啊，成套嘢咧有地位嘅。跟住嗰个饮茶嘅仪式咧，佢就将佢转移咗咧喺个贵族嘅身份象征。就变咗转移咗咧，你会饮嗰个茶味，就用翻日本本身嗰种绿茶，嗰种茶咧就唔使向外国买茶，咁啊维持咗个经济咧就唔会日本仔咁伤，咁啊咁样搞出嘅日本茶道。但好啦，但系而家中国嘅茶咧，佢应该跟个酒咧要配合咧，就话要学法国嘅。而家大家你去六星级酒店，你话攞茶杯冇噶喎。饮啤酒又佢，饮翻饮橙汁又佢，饮可乐嗰只杯，你唔佢唔会话喂保你咧有保你局中，饮龙井咧有龙井嘅琉璃杯，冇嘅，冇茶杯噶。你行埋喺大酒嗰啲大酒店啊，六星级啊，你又饮茶咧，我又铁观音，咁佢唔会有个铁观音茶杯配俾你噶，冇噶。呢样嘢咧系涉及中国嗰个经济命脉噶，其实中国咧应该要喺度规范嘅。饮乜嘢茶配咩杯，有咩规矩，用几多度水，冇噶。你而家你最高级酒家、最高酒店冇茶杯噶，冇话自己嗱。你香港啲咁嘅垃圾政府又学人搞文化，你老母你搞啲茶文化先啦，搞文化问你老母咩问？你识得几多嘢啊，靓仔搞文化。好啦，讲少少今日嘅开市咧，咁啊酒啊差唔多啦。嗰啲酒咧，因为我反对饮酒嘅，饮酒咧系最危害嘅，系除非你为咗用啲酒咧嚟开药，你先有。 啊，如果唔系咧就我就滴酒不沾，但我饮酒咧就好犀利噶。有人证物证睇到嘅，茅台酒厂嘅董事长唔敢同我困嘅。我话喂唔好搞啦，你搵啲杯仔饮。咁我有一次同佢斗酒咧，我倒咗大杯茅台，我即刻倒一杯落口，好啦，跟住一人倒几支嘅，倒晒落嚟一齐饮晒。佢咁样唔得，个伤官会即刻死人嘅，因为佢几廿岁啊嘛，佢啲酒气一冲咧，佢死噶嘛。我话嗱，我先让你一杯，我拿一杯水杯咁大杯茅台，一口饮晒。我跟住开波倒几樽，一齐饮晒收工，唔使讲咁多嘢。你作杯搞，我未必够佢饮。但你一杯杯成杯倒落嚟咧，酒气冲咧，佢梗系会死啦。佢话哇唔好去咁样会死人，所以茅台酒厂董事长咧系唔敢同我应战嘅，有二十几人睇住嘅，香港人嚟嘅，睇住呢一个嗰次我嚼低佢嘅，我先让佢一杯啊嘛，静饮。我咁啊讲笑啲女色啦，正话你听嗰个陈红老板咧，佢话佢应承老婆乜嘢都搞得，唔搞女人。啊，大律师你点睇啊？啲男人搞女人你点睇？ 就 赞成啊，唔赞成？ 呢啲就系佢嘅个人嘅个人嘅私 人，唔好俾你知就得啦。 系啦，私人嘅嘢有时我觉得咧，即系就算系而家讲紧即系嗰啲政治人物啊，又或者或男或女啊，好多嘢即系唔影响家庭嘅话咧，有时我觉得咧都我唔系主张。我觉得咧唔影响家庭为前提，呢个最重要。 点会唔影响啫？佢临到几廿岁都好似话一个相逢未嫁时噶嘛，好多遗憾啊，感觉有啲马骝啊，扮多情又啊，我就嚟同我老婆离婚啦，个冚家铲扑街嚟噶，而家我识到你咧就真系最人生最开心噶啦，我搞紧噶啦，我同老婆唔啱嘅，沟人嗰阵时讲。未溝到上床嗰時講嗰啲啲馬佬咁撲街喎，有啲即係我男人唔幫嘅喎，啊！你喂你中意人你咪喂嗱，我哋咧就有緣無份嘅今世嗱，你啊離咗婚，我咧就家庭咧就我第一位嘅，嗱、啊，如果你跟我咧又冇前途嘅，我又唔會收你。咁我哋咧每一日见面咧，当多咗出嚟嘅係 bonus 嚟嘅，即係花紅嚟嘅。你隨時嫁人咧就收工。你再有男人出现就收工，嗱阿叔咧就乜嘢都玩得，钱同时间唔玩得，咁你制啊埋嚟，唔制啊就啱啊制，唔制啊自己啊浸死，你自己拣，咁啊冇啊嘛，但系啲马佬唔系噶，又同条女讲又喂我同老婆唔啱噶啦，不一谋合神嚟嘅啫，咁而家我撞到你又几好，咁啊喺度品神啊，唔加产品一轮，嗰啲女人寂寞时间咪同你黐埋咯，黐埋扑街啦，咁啊行惯咗嗰个路。有着数，得闲上挨阵，系嘛？咁啲女人咧冇所谓啦，佢女人耐咗对你有感情噶嘛，有感情唉都算啦，都认命啦。咁啊，你有老婆咁冇计啦，咁啊跟住你，特登冚家铲啊，唔带避孕套，等你生我仔添，害都系害，系嘛？或者你戴安全套，同佢吉穿个窿，系嘛？咩？佢绑住你啊嘛，佢咪害你，因为佢都中意咗你啦嘛。佢都唔计较你有冇老婆啦，咁你个男人咪痛苦咯，做时做节你都唔知去边头食饭好，系咪？有啲就走隔 A B C 厂仲扑街。嗱，我系咁样处理嘅，呢个系泄露我嘅手法。我而家咧揾紧第九个老婆，唔系，但系揾紧个九妹，第九个嘅，因为咧我有28个 quota， 就用咗8个。咁咧，我哋嗰个制度咧，同回教唔同喎。回教佢可以同一时间四个老婆。我咧只因为我系皇室成员嚟嘅，因为我手上拥有宫廷嘅舍利子，我系前身嘅南印度人。咁咧我就变咗咧，我系入翻皇室成员。咁我哋嘅皇族成员咧就话：如果你有老婆，你要搞女人咧，会影响你嘅声誉，系唔光彩噶嘛。人哋卖传媒卖八卦杂志都扑街啦！呢条友又同你去分爱情乜乜乜乜吓，好啦，如果你唔爆出嚟咧，如果提防你搞女人咧，个女人会要挟你，攞你情报，利用你嘅职权，你都危害嗰个皇室成员嗰个结构噶嘛。所以我哋咧定咗一个制度咧，我哋有代妻制度嘅。所以我结婚嗰阵时咧，我就同我老婆讲咗嗱，你有月经嚟嗰阵时，或者你怀孕嗰阵时。或者我老婆生病嗰时， 我可以找一个代妻的。咁我嘅代妻制度咧就三日三个月，最长三年嘅啫。即系你唔可以话哇贴啊唔啱啊，即系生民海誓啊唔啱一世啊永恒啦，咁唔得嘅。最长三年嘅我代妻。咁我哋嗰个制度咧有28个 quota， 我就用咗8个，即系而家揾嗰个系第九个老婆。但如果第九呢个咧，即系同我而家我嘅现妻咧就一对一嘅，你唔系同一时间有几有八九个，唔系咁样嘅。我哋嗰个叫代妻，呢个咧系我老婆批准嘅，攞咗 permit 嘅，有免死金牌嘅。因为我成日出门做嘢啊嘛，我成日喺国际上周围工作啊嘛，我总要有男人照，即系有照顾啊嘛。咁好过走啲烟花地啦，搞到唔晒唔三唔四系咪先？又中招又影响声誉啊，所以我咧就讲明嘅。咁呢个女人咧系有地位嘅，你真系要尊重佢嘅，但系好难揾嘅，因为我要中意先得噶嘛，要啱心水啫嘛，所以你咧有个代妻制度嘅，呢个系我自己私人嘅，所以有而家仲揾紧第九噶，有人做第九都得系嘛？ 咁你鼓唔鼓励我哋啲听众都系用呢个代妻制度？ 咁你讲掂老婆咪得咯，有人肯同你做代妻咪得咯？你有冇咩 call 你啊？第一，你老婆要拍板，喂，咁我老婆而家拍板啦，大佬嗰时我啲集团公司分布资产，个律师同我讲啊。捉我埋去，喂，郭生，你翻上嚟，佢我倾倾偈，话咩事啊？律师做紧咩手尾啊？佢喂，嗱，我哋好朋友，你知唔知你老婆？你老婆一吹鸡咧，你连一尺地都冇得企喎。咁我系咩？我知，因为我将99%嘅集团公司嘅股权咧，俾咗我老婆啊嘛。 哦， 我老婆系唔知噶，到而家都未知啊。 哦， 咁我律师就系好朋友，佢担心我，喂，佢哋老婆一吹鸡。你一尺地都话，我点会冇啫？我咪再揾过咯。我咪一个女一拍板嫁你，佢新人嘅历史都系摆喺我身上，我点唔信佢啫？系咪啊？佢都信我啊嘛，嫁我佢成生人命运系摆喺我手上噶嘛。佢一嫁我一开始，佢命运系我影响佢噶嘛，佢都信我啦。我呢咁嘅世间财，我点唔信佢啫？所以我集团公司的 share 咧，我老婆占99%嘅。我律师都担心，佢喂你老婆一吹鸡，唔加你瞓街都冇得嘅。我咪再揾个咯，系咪先？所以后屘我老婆，所以我老婆咧就后屘佢知道咧，佢系咩？我有咁多钱咧，所以早几年我先话捐咗5000万俾我做嘢啫嘛，佢攞5000万。 咁你我听完呢样嘢，我都要同我老公讲下数。 咁啊，大佬，喂，你又要同我老婆攞个拉神？ 系啦。你自动俾拉。 唔系咯，又冇，唔系女人系最简单嘅，一系有人，一系有钱。 系啦，啱啊。 又不争人，又冇钱，又冇人翻屋企瞓，系咪冇钱？咪即系早唞得啦，啱唔啱先？所以即系做人要调得翻转头。所以咁你话我老婆系咪即系大觉瞓咧？系嘛，我讲明噶嘛。 咁系你老婆得啫。 唔系，喂我唔讲俾你听，我喺外出有代妻。我咪一样 啫，周围玩。你结婚嗰时同佢讲已经协议咗噶嘛？即系佢会 唔系我结婚时咁样噶？佢问我结咗婚之后出唔出去玩？我唔出去咧，我系呃你嘅。我佢想话100%唔冇咧，我不如我哋一齐改行咧，即系做渔民啦，搵个船攞鱼啊，咁咪日夜对住嗰只船度上唔到岸咯，系咪啊？你又想我老公搵到钱，又要5点几翻到屋企，又唔想应酬。 咁 点样可以准备想我老公富贵啫？ 呢样都系 啱唔啱啊？问 住个老公喺 又冇可能。 咁佢攞鱼咪得咯？我不如我同你买只船啦，即系做渔民啦，攞鱼日日对住啦，系咪？ 系咁讲完， 我老婆笑啊！佢唔够我讲，我不如去出去做渔民攞鱼咪好咯，日日对住啦，又上唔到岸，系咪？咁咪食安全啦， 净系食鱼嘅啫。 又想老公富贵，又要唔俾个老公出去应酬，出去应酬梗有啲古灵精怪嘢撞到噶啦嘛，系咪？除非你要我逼你逼我讲大话啫， 系啦， 话冇嘅呃你啊，系咪先？总之对你有良心，系嘛？ 点为之去到有良心呢？真 有良心，你梗系识翻屋企啦。老婆就得70分，我出个情人100分，一拍埋咧，你个老婆咧100几分噶啦。因为你个责任嚟噶嘛，你都结咗婚，你有咩资格同人谈情说爱啫？ 系啊， 系咪啊？ 系啊， 所以我哋咪搞个代妻制度咯，系嘛？即系水流花就两毛钱，三个月就三个月。 系嘛？我有个靓女仲攞咗金马奖嘅钱， 哇，好犀利！ 我收工啦，一攞金马奖，我喂计数埋单卖楼分钱啦，边度够佢搞咁多嘢，大佬？水流花谢两无情啊嘛！ 真系够晒制度化， 制度化我制度化，我全部真系制度化，我乜嘢都有制度嘅。喺台湾个水仙花皇后，佢话中意我啦，你信啊？信到死啊！广州沙头基米铺啊，信义醒啊，间米铺叫做台湾妹讲嘢，你都信系咪？ 我哋点样分咧？ 大陆妹更加你要惊，唔好制啊！三光政策啊，三光政策噶， 点三光？ 三光啊，散光你嘅家财， 哦，散光你嘅 三光， 哦，三光， 三光政策， 嗯， 即系败你嘅家业，败你个家庭，跟住俾补品你食，等你条命攞埋。 哇！ 因为喺唔系讲大陆啊，喺其他我哋啲集团国家咧，即系出嚟做烟花地女咧，系洗过脑嘅，过咗你翻嚟。这个敌对矛盾斗争，大家来叫你坐台捧你场，这些男人是不是玩弄你身体，是不是摧残你的色相，这些是你的敌人，是吗？是这样你就用我三光政策对付这帮人家产，这样洗脑的嘛。 那二光三光是什 么？刚才 不是说了吗？说了。三光政策嘛，剥光珠好像唐英年会现在被人剥光珠。是吗？人冇钱冇祸害妻儿，我早同佢讲咗啦。阿大律师有早过几礼拜啊，同我食饭，你话俾听，你话你都惊嗰时讲， 系事实，真系同我咁讲过呢句。 好耐啦，系咪啊？ 事实 系咯，即系我话啦，我咧唐先生会俾人剥光珠噶，咁佢睇唔到系咪啊？嗰啲游戏好难玩噶嘛。嗱，另外讲一啲嘢咧，就系、是、有个人咧问嗰、那个跟少少嗰个佛学嘅常识啦，有个人咧就俾电话我 email 咧，就问我嗰个心经咒音，我再念一次你自己慢慢写低啦。吉德吉德，巴拉吉德，巴拉萨吉德，波啲梭哈。吉德吉德，巴拉吉德，巴拉萨吉德，波啲梭哈。咁你念个咒音咧，用个心念就得噶啦。如果平时就我哋有个程度嘅，有三级嘅。第一级你念到星空合一。第二级进步咧，星空合一都唔容易做得到嘅。第二级咧就要念到上空合一，最后咧就个空明合一，就嗰个级别嚟嘅。但系你念星空合一都唔简单嘅。星空合一就话你声音系无色无相，有个宇宙本身嘅空性，你将个声音同宇宙本身空性咧合而为一咧，嗰一个境界嚟嘅，佢系心所锁住嘅。所以个心经入边咧有个远离颠倒梦想嘅。个梦想咧，同大家分享啦。其他太深，我唔讲得嘅，因为其实香港唔系佛地嚟噶，唔适宜讲咁多佛嘅嘢嘅。香港系世俗人多嘛，求神问卜都系问妻财子禄啫。 系啊， 普通人系嘛，个仔读到书啊，有冇份好工啊，几时升级啊，有几时买个楼，买间楼仔啊，换间大楼啲啊，买架车仔啊，咁嘅啫嘛。对住啲普通人。我哋好惆怅噶，所以有时我发火噶，嗰个叫啲问问题，我问问题，问过冇啲人有智慧嚟问嘢嘅，因为世间咧系有叻人问到嘢咧，先要好多人受益噶嘛，系冇人识问嘢嘅，问埋晒啲唔等使嘢，上一集咪闹人咁解，就发烂渣闹人啦，即系话我香港唔系佛地，系好惆怅啊！但系咧，既然间有人问到我咧，我开示啦，开示少少啦，当系啊，咁你用个梦睇个世界就得噶啦。我哋人有三个梦，一个咧系最短嘅梦，系由你瞓上床之后，你会发一个梦，呢、这个你控制唔到嘅。喺梦嘅时间咧，你乜都当真，呢、这个人生最短嘅梦。第二个梦咧，就是、你由出世到死亡嗰日，你而家喺度生活紧呢、这个中间嘅梦，到你死嗰阵时候，真系你头唔知尾唔知，唔知点解嚟。不知道怎样走去哪里，即是夜晚发梦一样，梦的开始不知道，结果不知道，这个第二的梦。第三个梦呢，就是你头死了，第头的出世，一个 recycle 的轮回大梦，这个人生最长的梦。好了，收这盘咒呢，你首先可以收到呢，你控制第一个梦，即是说我今晚睡觉我不发梦，或者我今晚睡觉呢，我发梦呢，我发回上个月有一个梦呢，有个靓女出现之后咧，我俾人哋揿一揿响号咧，吓砸醒咗，唔知同个靓女后屘结果点嘅，我要 file 翻出嚟，究竟嗰个梦咧结果系点咧？ 咁我追翻呢个梦出嚟重发，呢个第一步嘅功夫嚟嘅。但呢个都唔容易嘅，你真系追梦，即系有阵时你发个梦好靓噶嘛，或者吓醒又有，或者砸醒又有。咁究竟个梦点样结局咧？咁你要查翻出嚟，再睇翻个结局。咁系第一个功夫嘅。好啦，对到你控制到呢个功夫可以追梦，快留翻以前嘅梦翻嚟咧。就是你就可以控制到我今日不发梦，或者我发回十年前我梦境的东西抄出来，就完成了我们的星空合一的功夫。如果 你念咒念到有星空合一，你就有这个能力了，这个是梦成就法来的。好啊，然后呢跟着第二个大梦呢，你进研究研习了啊，我够钟了，走人，听日死。我哋叫做死啦，我听日走唔嚟，离开个世界。我要去嗰度咧，有一个父母咧，好好人家嘅，我有姻缘咧喺个再出世，即系我生死咧控制到自在。我几时嚟，几时走，去边度出世，嗰、那个咧就是第二个梦，你又控制到嘅。好啊，如果你控制到呢个第二嘅梦咧，你再收落去咧，就嗰个空明合一咧，你可以控制到第三个最长嘅梦。即系呢个 recycle 呢个轮回大梦，我断咗佢，出咗三界，唔系成佛，系唔受你呢个三界嗰、那个约束力咧，系影响我嘅，就断埋第三个大梦。所以咧就都唔容易噶，你收第一个梦，如果你收到第一个梦咧，你揾到十年前你发个梦拎翻出嚟，再睇翻佢嘅结果咧，你做到咧，你就可以追溯你前身嘅事，对上一世或者对上几多世嘅事。我对上的男人道人来的嘛，即是我们有方法追到的。但现在一般人追不到的，即是譬如说 你追回七岁的时候，五六岁你生日做过什么事，或者你一岁的时候做过什么事，你追不到的。因为你都不懂方法又不懂追嘛。所以就跟大家开始你由个梦入手。啊、好了，那有些网友就问，譬如说我说那些动物很残忍，我吃那些乳鸽那些东西。你可以不当残忍的，因为我们受这个宇宙的约束。那我是怎样的呢？有一种人呢，你避了不吃的食素，我们支持的他是食素，但世俗人呢不行，你避了而已。但我们每逢一见到生命被人杀，你就祝福他。第一，你感谢他用他的生命让你我做的好事呢，跟他 share 分享，跟着我祝福他呢，希望他来世呢不要再种动物呢被人杀，那就搞定了，即是化了你和他之间的恩怨，即是变了你吃的时候呢，你又结了个善缘，你不做这个动作的人呢，不吃呢，你就变了结缘，即是结缘和结缘呢，你会转化的。好了，另外呢就是提议啫，如果希望自己改善那个命运和多些智慧的人呢，最好你每一个月生日那天呢就持素，每一个月一日。农历几多号，你系食晒一个月一日。你再进步嘅就喺星期四持素。星期四咧，我哋跟泰国嘅，即系个日子逢星期四我都食素嘅。啊，咁你生日嗰日持素，咁啊个祝福文咧就好重要嘅。你佢有嗰、那个如果你收我个祝福文咧，我每日都帮人祝福嘅，即系话你会同我有个 feel 沟通嘅。我嗰、那个。嗰、那個原力咧，係一路一路，我個無斷傳承嘅力咧，係善意嘅力咧，係俾你感應到嘅。如果你有念祝福文咧，你感應到咧，你會有機會發夢見到我嘅，你會有機會發夢見到我嘅。呢個一個宇宙好神秘嘅力量嚟嘅。好啦，咁啊，開始咗講少女色啦，都未夠啊，講埋少女色啊，就講啲講一個真事俾大家聽啦。普通人咧，真係唔好搞女人咯，你都壓貨唔起。又要两头疼，自己又冇钱，又咪话咁好世界，仲要搞女人，呢系第一衰嘅，真系第一衰嘅，又影响家庭，又影响性。我话有钱搞女人更加要小心，因为你唔系高手。嗱，我讲一件真事俾大家听，我有个好朋友，我后屘话俾你听，佢唔信嘅，佢系做生意， 好有钱嘅， 好有钱，佢通常有钱的那些中招的人，你没钱没人埋你身的。他啊那时候应该计埋都有七八千万到了，即是在二十年前到。二十年前的钱七八千万都中底人家了。那他有一天呢，他有个行家呢就叫他去接机。他说你听日礼拜得闲你来去接机啊，我有个小侄女，即是那些疏堂细伯的侄女单身来香港。 话佢爸爸过咗身，唔开心啊，嚟香港散心。咁啊睇下，就话而家中国开放改革啦，有机会又翻大陆听咩投资喺美国过嚟嘅咁，佢咪即系接机咯，陪佢个朋友一接机， 哇！ 中华航空公司一落机，喺靓女一名，啊，廿零三十岁，我嗰个朋友话成四十岁都未结婚噶嘛，一挂住搞啲厂啊啲嘢，咁啊遮挡岁月。啊，廿零三十岁个女人，哇，好靓女。咁啊，接咗机之后，车咗翻酒店食餐饭。咁啊，咁我个佢嗰个朋友同佢讲啊，喂，原来佢爸爸咧，有笔钱回过嚟，佢上咗香港咧，就为咗入中国做生意咧，就租个写字楼。啊，你带佢睇下啦，佢听日有钱打过嚟，打咗$100,000，会唔会存喺啲熟银行度咧？啲息口多啲啊咁，咁我朋友梗系争住做好人啦，又有生意介绍俾银行，有个靓女，咁啊约咗嗰个靓女啊食晏昼，叫银行开户口啦，啲钱打过嚟，咁啊打$80,000，咁啊佢唔知介绍恒生系边个嘅，咁啊开咗户口真系入咗$80,000， 哦， 电咗过嚟，我即刻到啊，啊咁啊，好啦，跟住啊同佢食完晏昼，开完户口咁咪走咯。好啊，过咗几日，佢个行家打电话俾佢，喂，阿潘小姐，话你个人好老实、哦，佢又冇人冇物，而家喂嚟到香港，啊，好似唔知系咪对你有意思、哦，你谂谂好喎、啊，细佬，咁啊，系嘛，啊，咁啊，呢条友话咁好彩啊。好似听讲话佢爸爸仲有成两三亿嗰啲遗嘱咧，等佢搞紧而家喺美国有两三亿嗰啲美金家产咧，等佢接收嘅。佢系德国人，佢话细佬你谂谂好喎，横掂未结婚嗰条友啊， 冇晒食得 啊！话佢话我边得啊，我都唔系人才啊，人哋点会中意我啊？佢唔系，佢话中意老实、啊，发喺我喺梦食好餸谂住，我咁啊嗰几日真系。开完户口啦，啲钱攞出嚟之后咧，就带睇写字楼。咁啊，睇咗之后咧，就佢就同佢多谢佢嗰、那个女嗰、那个女仔咧，请翻佢食饭，请翻食饭咧，话啊，你有冇时间啊？我要过去翻过美国啦，你同我揾咗啲地方咧，我再过嚟睇啦。啲写字楼公司，佢哋嗰生意可以扩大啲做啊。佢我睇过，听阿某生话你啲生意做得唔错，可以继续扩大、啊。你同我翻去如果你咁少去美國玩，不如陪我翻美國玩啦。接埋爸爸，做埋啲我辦埋啲遺產啲嘢。咁啊，褪到時間出嚟，咁啊陪佢翻個美國個禮拜。咁去到美國禮拜咧，呢、這個女人咧，就學我剛才講過啦，揾一晚咧飲可樂都會醉嘅。 算啦，又成全佢啦。 呢件真系成全咗佢啦。 故事咧，其实我哋咧，哇，好真好想知道究竟之后发生咩事。 好啦，饮可乐都会醉、哦。咁啊，饮可乐醉咗咧，咁啊成全咗之后咧，啊呢个女人咧发烂渣啦。 哦。 喂，咁你要埋尾先得噶？点样埋尾啊？咁你点样当我汪志和？咁啊，男人咪咁我为咗娶做老婆啦，我又未老婆，咁啊娶咯，咁啊喺美国注册结婚，注册结婚、哦。佢咁样，突然间我做咗老婆啦，咁啊你嘅即系我噶啦，咁嚟我减埋爸爸遗产，你快啲翻去扩大你间厂，哇你又话富贵啦呢镬啊，财色兼收。好啦，整完之后注完册，攞证书，佢你嗱嗰个遗嘱咧，那个律师话你要逗留多几日，有啲手尾未清嘅，停多个礼拜得唔得？咁啊打电话翻嚟香港啦，富贵啊大佬，喺注埋册结埋婚都得啦，系咪人财两得？加咗礼拜，拖咗你留多个礼拜。嗰阵时嗰三四五日留多个礼拜。佢话我有急事，因为要揾个姑姐咧补签一啲文件。嗱，你喺度，我嗌个姊妹嚟招呼你。你明唔明啊？惊你寂寞，我叫我姊妹嚟照顾你。我咧就飞落去第度咧，就要补翻一啲证件，攞翻嚟俾个律师先办得。我飞一飞开几日嘅啫，你等我翻嚟噶嘛？咁啊，叫咗个姊妹嚟，靓过佢嘅。 我哋而家时间差唔多，不如我哋下一排再听埋个尾啊！我谂啊，听众咧一定会追埋个尾嘅。转头翻嚟再， 我都好有兴趣知啊， 好想知，系啦。转头翻嚟，咁啊， 系够钟啊， 系啊。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大家好，我是雨乔，今天呢就想和大家介绍我的新歌《姊妹图》。 你我共撑一把雨伞，观看旁人聚散，问成就变幻有几难，沿路唏嘘感叹，人每日上班已没关不关，路始终要行直到天晚。 咁其實咧，我覺得咧，每一個十年咧，都會有嗰一個年代嘅朋友歌嘅。比如我哋好細個嘅時候咧，會有《有共情》啦，跟住大概十年前咧，就會有 Twins 嘅一啲情歌咁樣啦。咁嚟到今時今日咧，又覺得好似呢一類嘅歌好欠奉，好多都係情歌或者一啲好有裏面有好多控訴嘅歌。咁於是就有呢一個 idea 咧，就想叫監製做一隻咁嘅歌嘅。 难相信今日会面，亦会像初相识那天，能污名守诺言。人情多少善变，梦想亦沉淀，是无谁可怜。没识入面前，但发现那默契依然，绝非肤浅。等得到良朋喜宴，姊妹畅叙怀缅，哪怕又转眼十年。 姊妹图入面的歌词其实很多都是我的生活写照来的，譬如里面有提到等啲朋友跟我聊天，等到尾班车都开了都还跟我聊天，这些画面其实都是我想对很多女仔来说都是有发生过的一些即生活上的事。这首歌入面最得意的 idea 就是老板萧生就提出真的想找我的姊妹一起唱，其实大家现在听到的 version 是里面的和音是我的姊妹来的。 愿他日会见，像是爬初相识照片，流露淌出自然，情人多数善变，甚少被怀念，反而每天得姊妹挂牵，就等待实现，让往后数十个纪念互相加冕，珍惜结伴留低的照念，就似相识那天。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雨乔。 酒色财气，主持郭兆明博士。 翻嚟第四节嘅酒色财气，嗱，今节嚟讲咧，就系开始咧，就会接听听众嘅电话，同埋咧， 我讲埋古仔先。 嗯， 讲埋个古仔啊嘛，正话个古仔未讲完。 系。 好啦，咁啊，佢诶飞开咗去第二个埠，揾啲姑姐攞埋啲证件办埋足，咁啊介绍咗佢姊妹，仲靓过佢嘅， 哇， 后生过佢，咁啊飞咗啦。好啊，咁啊嗰两日咧，咁啊个女仔啊照顾佢啦，又同佢食饭，夜晚啊点去酒吧蒲。有一晚去酒吧玩咧，呢次人唔系饮可乐醉喎，个女人系个男人自己醉喎。 真系饮醉咗嘅， 男人自己饮醉咗啊！嗰男人个朋友饮醉咗咧，第二朝瞓醒咧扑街啦，个女人咧就诈刑。喂，你琴晚饮咗酒，你强奸咗我喎，大佬！ 佢真系讲强奸嘅。 系你夹硬掹咗我上床喎，点样喎？咁系嘛？咁啊嘈到咧，嘈冤巴闭咁啊！咁啊真系事实又真系喎。 哦， 事实真系喎。系嘛？佢事實真係有做到啊嘛！一你自己醉醉隊，咁啊嘈嘈嘈嘈嘈嘈到咁啊！喂，咁啊，我你對你我同你老婆咁做姊妹，你又而家搞埋我又點啊點？都自己暈曬狼咁樣嘈嘈嘈下咧，就佢啊打電話去揾佢嗰個啱啱結完婚嘅老婆喎。佢你翻嚟你自己問佢做過咩事啦，咁咪嚟曬咁三條友咁咪爆鑊啦。 嗯。 八镬呢个佢个第一个结咗婚嗰个咧发烂渣啦，发烂渣。 嗯， 话我咁样对你，你啊同我结埋婚，咁你而家你搞我姊妹，我顶唔顺，一生人顶唔顺，即刻要即刻搞离婚。 嗯， 喺我搞离婚好快啫嘛。 嗯， 即刻冻结香港啲家财。 嗯， 即刻出现真相嚟香港，好快嘅。有人嗰啲律师已经系摆定晒喺度嘅，一揿掣就开波噶啦。啲文件做定，我相信好快都唔使个礼拜攞完真相。咁啊，跟住喺美国申请离婚。咁嗰个八婆咧做翻证人，话系佢非礼诶同有咗关系。 哦， 齐晒，有埋录影带。 哦，哇！ 咁啊，输紧喺官司，咁你知道美国离婚点判噶啦？如果咁样， 系， 咁咪唔见大半身家咯。 嗯， 佢唔会整死你嘅。 系啊， 即系你唔死得嘅，你八千万咁啊，唔见四千万埋尾咯。 系， 埋尾咯。好啦，咁翻到嚟，我点解会知咧？我睇下细色唔对喎，冇咁啱噶嘛。我嗰个女仔咩人嚟？佢坐中华航空公司翻嚟，佢俾个名我，俾个名我 check。咁啱差边个美国嚟啫？喺台湾上机，佢嗰架机系美国经台湾加油再嚟香港嘛。跟住我打电话俾台湾足联嗰啲老友，喂，我哋香港有几多张台啊？有几张嗰啲咁嘅燕子台度飞嚟飞去？有啊有啊，我有个名。佢系啊系啊，我啲细妹嚟嘅。咁啊，同条茂里讲咯，喂，你攞翻啲好啩？佢唔信啦、啊，佢话唔系咧，我自己衰咧，咁人哋教我，教我搞咗人哋个姊妹都抵死噶，咁咪到而家仲遗憾终身噶呢个男人， 你仆唔仆街啊？ 所以到你有钱嗰阵时候，你搞咧都死，你都要小心。冇钱咧就唔好乱咁搞，如果有钱嗰阵时咧，你就快餐店咧就算啦，唔好搞到家嘈国弊啊，即系俾个汪宁啦啲网友。 嗯， 好啦，跟住我讲几个故仔，就再答问题。第一个系俾嗰啲 系啊，不如讲第二个故仔之前，我有个听众嘅电话，不如我听咗郭生嘅电话先。 系， 喂， 系你讲啊， 系 hello， 诶，郭博士， 你讲。 我睇佢啲书咧，讲话人有三个梦噶嘛，咁其中最大嗰个叫轮回大梦。 系啊系啊。 咁我想问咧，其实咁你都要有一批人先至可以轮回噶嘛？咁嗰第一批人点样出现嘅？ 佛祖唔答噶呢度。 哦 ，OK， 好吧。 哦，明白。 佛祖唔答嘅嘢，我哋唔答嘅，系你又讲再讲。 OK， 第二个问题关于一啲情绪病嘅问题嘅。 系。 咁我有朋友佢就有嗰啲焦虑、抑郁嗰啲问题啦。 系。 咁有睇医生食药嘅。 系。 咁但系除咗呢样嘢，仲冇啲咩特别方法？ 有你咪走去澳门揾几件靓嘢同佢玩几日啦，佢乜嘢都冇噶啦。 唔系佢系女仔嚟嘅。 啊，女仔啊，女仔难啲啦，女仔唔可以玩鸭仔。 点解调翻转唔得啊？ 咁我唔可以叫人哋揾鸭仔咁扑街噶嘛，大佬。 有咩分别啊？ 唔系， 我想知 道。女仔咧就麻烦啫，女仔咧你一定要叫佢学一两种嗰啲艺术嘅，一学插花，一定要有寄托嘅。如果佢有个情感创伤咧，一定要同佢清洗嘅。你话喂，你嗰个以前嗰啲过去咗嘅嘢，咁啊，你再去钓鱼，你未必冇个靓嘅石斑上嚟噶嘛。以前啲过去咗嘅嘢，佢阻住你富贵，咁你阻你嘅，阻你光阴啫。如果被阻埋你心灵，你咪由头输到落脚。 嗯哼， 你而家要斗赢佢噶嘛，系咪啊？ 咁有冇啲咩方法激励佢嘅？ 其实我听闻咧，就系游水系可以抗抑郁嘅，啊呢个系。 我哋试下阿汤律师嗰个方法游水，我嗰边祝福文最有效喎，佢练练下自己会醒嘅。 系，即系头先讲嗰啲。 唔系，我边祝福文喺个网，喺我个网站度噶嘛，你去搵就得噶啦，系、哦、好嘛 ？OK， 多谢， 多谢啊， 唔该，拜拜， 多谢郭生。 嚟，我讲埋一啲小事先。 嗯，好。 开始俾嗰啲从政嘅人听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一个联合国的会就和平后开会的。法国总理就见到波兰的第一总理问他在个酒会上见到，喂，你个搞音乐的兄弟怎样，现在身体怎样，没见过很久。波兰总理就喂，我没兄弟，我就是他咯。法国总统就说没搞错，你捞个煤啊，艺术家不捞到真的捞总理。点解你共媒啊？搞到即系话个故事一教训我哋咧，喺你做咩大嘅官咧，都会烟消云散落台一日。喺世界上嘅价值观咧，系个艺术家咧系赢你嘅， 嗰个尊贵啊，个光地位啊。我听沈生点啊 ？Hello， 沈生。 各 位好，博士，我有啲紧张。我想问一下咧，因为呢个问题其实都唔系好实际，但系成日都有啲困扰我嘅。我想问一下博士，我唔系好明咧，因为一般人咧，对呢个社会嘅贡献咧，都系少恩少惠。但我见你咧，系连即系冇钱借钱去都要去帮人贡献呢个社会，同埋你做出嚟嘅嘢咧系。都几犀利咁啊！我想问一下咧，点解你系背后有咩理由或者有咩信念，可以有咁大嘅动力 系啦 吓？ 我观念上就俾啲钱第一我带唔走啦， 系。 第二咧就个上帝嚟，个上帝俾我嘅钱咧，我系过手啫嘛。我二十年做嘅钱咧就值钱过而家噶，做得快好世界啲银纸一路唔值钱噶嘛。所以我咪尽量一路钱嚟一路做咗佢咯。有阵时我借咗钱做咗先再还啊，啲银纸贬值啊嘛。 即系你就系咁简单咁。 系咁简单噶咋？咁你嗰种力啊嚟噶啦，横掂我留唔低，喂我身体都保留唔到啦，世间乜嘢保留得到啫？你真系同人争嗰啲权利啊、功名富贵啊，冇用噶喎。 咁 你留唔到噶嘛？你我身体咁重要，我都留唔到啊嘛。咁世间财日日贬值咁啊，银纸。你尽快做咗事喺世界咧，佢一定会播种噶嘛。特别而家我哋中国，我修行好有福气噶嘛。佢个平台俾我做好事啊嘛，国家。 其实我之前有网友咧，一位Eleven 佢都问过博士咧，即系佢想问博士就话，你一直咧为我哋嘅国家做咁多慈善啊嘛，扶贫嘅善事啦。咁其实你之前都讲过啦，咁到目前为止你做好多嘢咧，其实都系因为制度 嘅问题。你记住好简单嘅，人生咧你最好记得，如有硬过不留迹。冇嘢留得低嘅。第一、第二咧，你要小心，你做好事唔好俾人黐乜滞。如果唔系咧，你会有灾难性嘅。 灾难 系啊，有灾难性嘅。木秀于林，必中砍伐；行高于世，必招忌讳。喂，我入中国做嘢啊，第一次入去，人哋话我台湾间谍嚟噶。 系咯，佢就系 跟住咧就话喂呢条友咧，所以我入中国咧话喂边度有鸡斗先走去蒲一蒲。我的学会咧唔招收会员噶，我有个知道共产党咧忌人嚟咧招兵买马噶嘛，我要办好多衰嘢咧，要嚟保护自己的安全噶，你知唔知啊？一个好高深嘅学问嚟嘅，哇！呢条友又唔嫖又唔赌又唔剩，又搞清流知识分子，哇！又走嚟捐钱，咩动机呢你都会死噶。 我同埋我想再问少少咧，同埋咁你既然系咁有善心啦，咁 我唔系善心，你好多我钱带唔到嘛，你唔用咗就会贬值噶啦，你快啲用啊，好世界。 同埋咁你不断喺度讲话不断为下一代下一代，咁其实有冇话一个话最终目标系希望呢、這个将来会有可以 哇谂到咁远啊，乜都唔使做啊，因为始终就会个世界又会死，人又会死咁啊，唔使睇医生噶啦嘛，唔谂咁远噶，你总之做咗，你即时就过人生系过客嚟噶嘛，个生命系过客嚟啫嘛。 系 嘛？你能够有能力做咗咧，做一人咧有几种功能你要做。第一，你有能力去同传播知识俾下一代，系咪？ 系。 人有种咧系可以分析是非是恶嘅能力。 系啊。 人本身咧有这个发展同埋创造事物嘅能力。 系。 啊，人咧有传播知识嘅能力。你屋企猫狗冇噶嘛啲功能？而家我同你系人嚟啊嘛。如果你人你都唔发挥你人嘅天上帝俾你嘅能力，咁你咪唔系人咯。 系， 有我依照翻嗰个生命嘅潜能去做嘢啫嘛，唔系做善事，唔系成啊，即系我唔浪费我做人嘅功能啊嘛。即系譬如话喂人咁多世界咁多动物，只系人可以笑啊嘛，你唔笑咪老衬咯，明唔明啊？ 之前我都觉得你有一个咧解释咧，其实话点样讲咧？系因为你心理系咩冇咩带嚟嘅社会， 冇带嚟噶嘛世界，你带唔走。 咁你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又俾咗好多嘢你，咁你系一个当系一个 冇，我冇当世界俾翻，我冇当还俾佢嘅。因为我哋嚟个世界，你开头嗰二十年咧，人哋照顾你嘅，你出世咧行又唔识，搵食又唔识嘅，系人照顾你噶嘛。到你死嗰时咧，有社会照顾你噶嘛？ 系，即系又怀住个感恩嘅心咯。即系 我唔需要感恩，但系呢个 recycle 嚟噶嘛？我中断，我有能力，我要付出翻去还条数噶嘛？ 你知道头尾都有人照顾你噶嘛？到你中年嗰时候，你好好世界揾到两个钱啊，叻唔切啊嘛，声大大啊嘛，扮晒嘢啊嘛，以为自己好巴闭啊嘛。但我哋冇瞓着觉嘛，我哋用知道我系受个世界头尾嘅人照顾嘛，我中间有能力，我咪做翻出去为个社会咯，回输俾社会咯，啱唔啱啊？一条数嚟噶嘛，平衡翻佢嘛，好嘛？多谢你电话。 多谢沈 生 电话。我想问到一个问题就系、博士、如果有啲咩唔系好明嘅嘢， 你掟俾我 email 啊，有啊，你掟翻走色财气嗰度得噶啦， 走色财气 嗰度。 好，唔该你。 喂，仲有一个有第二个古仔，第二个古仔咧，喺美国咧有一个小朋友咧神童嚟嘅，俾人封咗。佢十一岁咧，所有美国前十间大学咧都希望请佢十一岁入去大学读书噶啦，个个争到嘅。咁后屘俾哈佛争赢咗。去 interview 嗰阵时咧，个校长问呢个小朋友啦：，喂，你拣边科读啊？嗰阵时佢十三岁，哈佛收佢读大学。我读神学啊。个校长同埋个 committee 啲 member 咧，个晕一晕。佢谂住咧呢条友咧攞咗翻嚟哈佛咧培养佢将来做总统噶嘛。等大学都威水啲啊嘛，啊佢读神学喎，佢话咁个校长啊同个小朋友讲啊咁都好，如果你为个神服务咧，即系都系好事嚟嘅。咁你谂住做神父咩？咁佢唔系喎，喂咁你咁个校长呆咗，佢喂你读神学又唔系为个天父服务，又唔做传道者，喂搵唔到食噶，即系同个小朋友讲，你知道小朋友点答佢？我不需要担心我将来找不到食，但如果在我人生过程有成就的过程中，如果我不了解了神是什么的话，我一定会不开心，所以我要读神学。这个犀利，这个小朋友、第二个故事就是这样。好了，再讲一个故事。现在有些人依恋个权贵八九十句，仲喺度压住个位唔退落嚟。你睇见某君话咩富商投票嗰时咧现咗形，打开电视啊，铺呢一模啊，咁啊成日手咁噶，平时冇嘅，着到西装啊，露咗光嘅，咁啊点咧？喺印尼啲马骝捉马骝，佢就揾个椰子壳钻穿个窿，摆条绳打个裂，咁啊摆个椰子喺度咧，就摆几粒糖。跟住咧，有幾粒糖咧，隔一兩尺又一粒。嗰啲馬騮啲逐粒逐粒食，食到咧隻手伸咗落個椰子殼度，一拉拉去炸糖，一揸實個拳頭，唔放手嘅。因為馬騮嘅天性一拿到嘢咧唔放手嘅。好啦，咁啊印尼人咧就拉條繩啦，拉個椰子殼埋嚟，咁啊捉咗只馬騮。佢明知會死嘅，只馬騮都唔放手嘅。大家想想世界上你身边是不是很多这样的人，如果唐先生一早看到世事不对一退，都不用这么大祸了，被人剥光珠了。我去年给了封信他的，叫他退的，公开函来的，因为他还是马骝拿着些东西不放手，名与利权术权力、这个给大家的启示。好了，有些人问我呢，泰国和中国的佛教有什么不同呢？佛教非常大。我不是佛教中人，我是佛学和佛法 行佛法的人。喇嘛教大家不要斗，西藏教呢是西藏人学的，我要提醒大家。西藏的人呢和汉土不同，我们汉土以明心见性为主，他们以追求不通为主，他们那边是边地的人。天性是蠢的，不毛之地。如果你学得不通的话，你原本你由聪明人变成笨蛋的，所以你们最好不要接触。我不是说他错，他整套东西是为那个西藏人而设的教来的。他要做大礼拜成，他通回他中文。那你汉土人嘛，人搞你就搞，人你胃病就吃胃药，你没有胃病就拿着胃药吃，那就是屎忽痕咯，是不是、不适合你玩的嘛。那好了，今天出来的喇嘛华宁波车呢万中无一，他说他转世过来，他连个梦都控制不到嘛。你想试这些很简单而已，你叫这些喇嘛和尚在个双棚坐在三个钟头以上，那膝头哥度埋在外围度内十六寸的，他坐到三个钟头以上， 可以证明他曾经修行过，但有没有功夫未知。如果他起个双盘十六寸起不到，即是膝头哥翘埋，双盘十六寸起不到呢，你不用跟他学嘢，因为太多假人呢个世界，要分辨是非善恶。因为佢点你啦，啊，前世我同你有缘分啦，做个夫妻嘅，今世再做啊，咁你都会失身嘅女仔，啊，所以先最好唔好斗。泰国和尚点我哋尊重呢，只要系出家人一溜件袈裟，我就算唔系教徒，我都拜佢嘅。点解？佢冇学问，我都拜佢嘅。佢手唔掂钱，过午不食噶嘛。根据释迦牟尼留低嘅戒律嚟行事噶嘛，泰国和尚出嚟托钵噶嘛，你唔同我哋中国和尚冚家铲，有美金，有股票，有宝仔，全部又有又流溪噶嘛，啊，喺大陆仲扑街啊，拎拎查查之后买整碗牛腩面噶嘛，几个老婆踎喺度噶嘛，文化大革命嗰时成扎和尚烧锅俾人捉咗还俗噶嘛，共产党再改革开放揾翻出嚟睇档噶嘛，个个有晒老婆仔女噶嘛。他靠旅游怎样呃人钱的嘛。那么好了，中国政府跟我讲过，哇，那些基督教入侵嘛，现在我们怎样慢慢抵挡啊，那些外国势力的宗教，我当然入侵啦，去你家庙，人家有百几蚊入场费，人家教堂有东西派，不用钱入场费，自己搞死自己嘛，共产党。 好，不如这个时候我们听个电话先，有电话，天使。 是，郭博士你好。是郭博士。 你说啊。 听你节目咧，系即系学到好多啲做人 衰嘢啊嘛。 咁我想问下郭博士，头先听到你话可能今集系最后咧，其实你会唔会嚟紧都会再系继续做落去嘅？其实 唔讲啦，因为好嘥时间嘅，因为即系个个都当听古仔讲，又嗱，我将我呢两日咧叫咗我啲秘书咧，就摆咗我好多以前工作啲嘢咧，同埋啲启示咧喺个走色财个网嗰个栏目度嘅。 是， 如果一些有心的人自己看呢，一定看到很多东西 的。 是，因为为什么呢，我也很惆怅，因为在网上的网友呢有很聪明的人，但他们呢就很可惜就停顿了，即是他没有发挥到那个能量出来。有些呢搞得久在网后面就怕人的，这个呢就最危险的。如果所以我正话话咧，而家我整个金光子嘅小报章，有人帮手做义工，佢其实佢要发挥功能嘅，因为我哋喺生存一个现实世界嘛。 系， 如果呢个虚拟世界你好大镬，嗰虽然话嗱最简单啊，我哋呢一代嘅人，我爸爸妈妈唔识英文嘅，又冇得帮我补习嘅，我哋都掂。好啊，而家你睇现在嗰啲小朋友廿零岁嗰啲咧，佢父母又识英文，又有咁高学识，又教啲细路仔。搞出嚟唔掂嘅喎， 系而家啲细路仔系差啲嘅。 喺边度出问题咧？咁啊，香港政府咧，所有政策我哋都谈嘅多，但有一样嘢你真要赞佢喎，香港政府真系好叻嘅。 系， 佢哋政策真系一流啦。如果佢将佢呢个政策咧摆喺戒毒所就一流啦。佢话将啲原本中意读书嘅僆仔咧搞到唔中意读书嘅。 系系系，哦。 啊，初初开学嗰时候，小朋友好开心噶，翻学啦，又买书包又成，系咪好开心啊？佢将啲人中意读书都可以搞到唔中意读书嘅，唔敢翻学嘅，唔中翻学。如果佢将呢种手法摆喺戒毒院咪好咯，摆喺呢个吓，摆嗰个反毒运动咪好咯，系咪啊？ 不过我哋政府成日都系做错晒啲嘢嘅，你用最差嘅方法系 有啲特登错， 系 佢有特登错咧，佢有问题咧，佢先有存在价值啊嘛。佢唔知道话一个成功政府咧。不是说要搞多些新东西出来的嘛，成功小话将我现有社会的问题，我每个程序减少一点，怎样悭钱，怎样节省，保持效果呢，他一流政府嘛，他现在不是过斗出位口噏噏，我搞样新东西，我搞样新东西，怕死没人知道他存在，对于电视台讲完东西当做了东西了，出了问题之后出来，啊，我们会跟进找人检讨，继续会做好一点，当交代了的嘛。 你 成班扑街来的嘛，垃圾来的嘛，所以这些局长全部不可以再用的嘛。你梁振英都是的，我都要提啊，梁先梁振英一句啊，嗰礼宾府住唔过噶，你嗰啲办公你唔好入去住。喂，大佬，以前个王气好重噶嘛，王哥，你受得起咩，僆仔？你整个私人特首上嚟，整条龙横翻省收收嘅，搞咗千几万咁啊！我哋香港个 batch 嗰条龙，整个香港徽咧仲扑街，有花无果嘅紫荆花，咁啊，即系花花呢，這个即系。真系大镬呢个，你睇嗰个我哋个香港区徽都扑街噶， 有嗰个冇果实结噶嘛。 嗯， 澳门都醒过你啊嘛，佢莲花真系襟吹噶嘛，啱唔啱先？ 系 嗰、那个，喂，如果你只帆船加个摩打仔改一改好靓噶嘛，香港个徽佢唔系唔知边个扑街嗰啲穷鬼搞出嚟嘅，有个索嘅个河涛知唔知啊？后屘黐埋线嗰度有，搵啲冇运行嘅人搞啲搞啲嘢啊嘛。嗰条龙啊，仲扑街，成个曾荫权咁样衰收尾咯，散收收。 系啊系啊系。 系嘛，所以佢自己整死自己噶嘛，冇啲威严噶，九千几万噶条龙。 哦。 你搵搵条靓搵啲设计人十零万都 打咗出嚟。立场好多钱啊又。 全部穿柜桶啊嘛，夹粉。你如果你唔识佢，你有得做咩呢单生意？ 系啱啱啱啱。 系咪啊？卖电灯胆啊，大佬搞悭电胆啊！阿婆穷到都唔着灯啦，你有乜仲叫悭电？你叫早唞啦，你咪局长。 而家居得之后都不了了之，呢单嘢都系咯。 所有局长唔应该用啦，你啲公务员唔开心啊，佢上多个位做嘢，你搵班蛮神又唔识做嘢，你教啱公务员做嘢，黐线噶，冇个似人君噶嘛。 系。 系咪啊？好啦，第二个电话， 差唔 多 啦。 多谢电话。 喂，今日啊够钟啦，咁啊后会有期。啊，华山再见， 好， 华山两见， 好， 系啊， 多谢阿天娜啊，咁啊，忍受我哋啲咁嘅吹水文化，但今日原本好多嘢讲嘅，就都讲唔晒， 时间真系， 冇咩所谓啦，世间缘分系咁多咁多啦，喂，多谢阿大壮， 好多谢你， 我其实有个问题问你咧，你都几难答嘅，未完噶系嘛，问两句啊 ，OK OK， 喂，香港判人死刑咧就戴假发嘅大法官系咪？宣判死刑，但香港唔执行噶嘛，过咗冇几耐，佢又豁免咗佢噶嘛。喂，咁你吓我咩？如果个反话喂，唔该你几时宣判？我想下昼行刑啊，咁你咪收工咯，系咪啊？咁你判完我死刑，你吓我啊，恐吓我啊？我即系喂，唔该你法官下昼行刑，佢又先判咗你死刑，然后豁免噶嘛？咁你即系攞嚟搞嘅，你嗰啲叫法律咧就。冇水去唔到嘅，那个法字三点水，冇水冇得打嘅。有咩解释？到你讲两句。 冇嘢嘅，我其中嘅师傅曾经都亦一定系咁讲过，法字亦都系有水先去得嘅。 冇水，冇水点有化？系咪？所以俾心机揾钱，喂人网啲好朋友，个个都叻仔，你系七十亿人口之中一个，冇人同你相似嘅，你一定要长处，唔好你喺箱仔后边行出嚟社会。加强你的动感，加强你的动力，面对跟自己斗争，跟个世界斗争。啊，你是得的，啊，再见。 不要收埋自己。 是啊，再见。你 是得的。多谢这么多位的听众啦，四集的首饰财气，博士授课四课就完了。今天多谢嘉宾我们的大律师和陈生的。希望呢就后会有期啦，时间差不多了，有机会再见，拜拜。 再见，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 香港人网，敢讲自好听，我是陈婉娴。